5249宗，累计69176宗，死亡人数增加至6800几人。新增病例数字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但是当地民防部门说数字增加，但是受感染比率已经放缓。西班牙的确诊数字接近40000，过去一日新增超过500宗，疫情严峻之余更加蔓延至首都马德里、巴塞罗那以外的地区。当地有超过5000名医护确诊，全国近2800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的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到周末有雷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22点，升658点，总成交金额39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8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7点，升2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6。是升10.6，阿里巴巴179元，升4.5，友邦保險67.45升3.55，建設銀行6.34升6仙，美團點評89.35升3.85，中國平安75.6升2.1，小米集團10.34升3.4，中國移動56.9升3毫，港交所230.4升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143，瑞士法郎7.909，澳元4.631，加元5.385，新西兰元4.517，欧元8.305。每百日元对港元6.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35。日经平均指数报19099点，升1007点。港金现价报1493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11美元，卖出162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国士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考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西区走廊水街方向坚尼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登记做选民， 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我呢就住在上水的，只不过一直都受到水货客问题的困扰，所以我最希望的就是政府能够推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去改善北区居民的生活环境，而我呢就登记了成为选民的啦。如果你和我都一样，希望香港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适合居住的话，那就要登记成为选民，参与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投票啦。 已经登记咗嘅选民，记得透过查阅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或者致电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查询选民登记册上面所记载关于你嘅登记资料系咪正确。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啊，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嚟到3月25号啊，吓10点11分，我哋开始啦。 系啊，直播室咧就继续啊，两支公享树啦，然后家居咧继续有桂花田嘅，咁我哋呢个防疫政策咧。滴水不漏啊， 系 系啦，我哋系会做到足嘅。 系啦，但阿田咧冇得出街嘅话咧，争咗少少，因为平时佢最叻嘅其中一样，佢好多都叻嘅。 系 其中一样咧，嗰啲咩折扣优惠啊，嗰啲咧边个犯规，佢都要睇得好准噶嘛。如果呢一排咧要请一啲 part time 嘅纠察队嘅话咧，其实阿田你去做系一流嘅，真系。 我系风纪队长嚟嘅，因为 你。 我 小学啊，小学啊，有冇捉自己啊？你同学嗰阵时候有冇啊？ 你同埋唔系祝你生日快乐啊？ 系咯，唔系祝你生日快乐，真系啊！头先咧翻到直播室咧，其实好开心噶。点 解？ 我见到黄耀祖咧就化身成为呢个清洁大队长咧，系啊，佢就攞住同佢同色嘅， 即系迪务队长， 白色嗰块嘅笔直布， 系咁抹，上身就白色。下身就绿色，配合住唔同嘅消毒牌子，其实走嚟走去都你几只色嘅啫嘛，系咪先？啲消毒牌子， 我直情见到一个人肉嘅百洁布咧喺度抹紧，跟住桂花田打电话翻嚟同我哋讲，佢就话：我今日喺屋企着住件绿色衫，哇，啱晒啦！你攞嚟做个喷雾嗰个滴雾嘅话咧， 我哋根本就系清洁大队长， 咁啊， 六百大赛咁啱嘅，将成个清洁嘅直播室咧就即系提供俾各位朋友。最惨系我冇嘢做嘛，头先我见住阿祖喺度抹嘅时候，心里边 晒啦， 哎，好想帮手啊，帮唔到啊，真系。 咁佢废嘅，佢加只手落嚟去抹，我又嫌佢抹得污糟喎，系咪？你唔抹系啱，我抹埋你个 panel 又点？ 我要监工噶嘛，恐防你双拳难抹四手嚟噶。 几重要啊，系咪 冇错啦，但系 监工嘅工作好紧要啊。 系啊， 周围都好似嗰啲厮杀列车，有啲丧尸好似周围走咁噶嘛，而家讲。 所以我咧虽然就冇抹个 panel。但我琴日咧就微服出巡，打探消息，秘密刺探。 咁高危啊！ 你系冇翻屋企啫嘛？ 唔系，最主要系八卦啫。 即系佢只不过而家。 唔系，其实重点系八卦啫。 Okay, 因为咧，我琴日咧搭地铁嘅时候咧，嗱，我真系咧无意中咧听到咧一啲咧家庭里边纠纷嗰啲对话。 吓、啊，家庭 零九分嘅对话， 真系假零九分对话嚟嘅， 面对面定一个电话度啊？ 电话嚟嘅嗱，话说 咁、哦、起码唔会跟住化为、 哦、 新一拳啦，系咪先？ 我当下冇嘅，佢翻屋企我冇，我又唔知啦。 哎呀，咁咧跟到人哋翻屋企啊！ 咁总之咧，我就系、是、搭地铁嘅时候咧，我就喺九龙塘站啦。咁、咧我就喺嗰、那个入口咧行楼梯，准备就落去个大堂嘅。 系 都未行到入去里边个范围咋，我已经听到咧有个妇人把声咧好大声，佢不停喺度话：你冇边个噶？你咁样点算啊？咁样 嗰、那个妇人可唔可以形容少少得？我哋有啲画面啊，哦、例如 呢、 這个 妇人咧，我谂佢就介乎即系比起桂花田咧就再大多即系、就是、我谂四五年到啦，系啦，比阿田再大多四五年到啦， 过百噶咯咁， 我、哦、应该都系属于世界纪录嚟啦， 系啦 ，Anty 啦， 系啦 ，Anty 啦，咁样咁啊，但系造型都斯斯文文噶、哦、 ，OK， 咁咧佢就扎住一条好长嘅马尾咁样啦， 系系， 咁佢倾电话嘅时候咧，佢就使用咗咧。非常激动的免提的方法的 ，OK， 系啦，咁佢又冇揸住喺手嘅，但系亦都因为咁咧，佢就提声中气十足啊 ，OK， 唔知点解佢要咁样咧，我就听到佢里边嘅对话咧，包括啲咩咧？ 佢真系好劳气咯， 系啦，佢嘅对话系点样咧？佢话你啊，去咗英国读书，你冇变过噶， 哦， 咁我听到你知唔知？我本来就走噶啦， 喂， 又唔系靓女， 其 实 你应该 走啦， 你应该听到呢句，哇，你即系屋企人喺英国翻出嚟，你都应该会弹开噶， 唔系、啊，但系因为佢讲呢句咧，我就谂紧，咦？点解佢会咁样闹？嗱，即系电话里边嗰个唔系仔啊女啦，仲要系喺英国读紧书啦，或者而家翻学啦。咁我佢冇变过，我就即刻咧将我部分咧， 其实系闹紧佢老公啊！你英国翻嚟都冇变过 嘅， 其实老公 佢讲咗读书嘅，佢又话佢话你英国读书都冇变过。咁咧，我只脚咧本来行咗落去楼梯咧，准备落去大堂噶啦。我忍唔住八得滞折返， 然后我仲你有好奇嘅精神， 冇错，我仲用咗阿黄耀祖教我哋嘅舞台剧嘅效果， 即系咩咧？ 因为我费事咁扬咧，摆明听佢讲嘢啊嘛， 扮做嘢。 我特登系啦，我特登咧由个楼梯再行翻上去嘅时候咧，扮攞个电话出嚟，啊呢度边度出口嚟嘅咧？ 一个小嘅 business 自己做啊，可以喺个台面上面度生存得耐啲嘅。 佢咧已经匿咗喺咧嗰个即系嗰个站里边咧，即系喺楼梯位嘅角落头度。但佢实在太大声啦，其实真系大声到。 咁就系你太八卦。 唔系，当然系噶。 佢喺楼梯位，咁你真系一定要扮稳。 我梗系要扮啦。 如果唔系咧，就真系。 如果唔系好扬噶，咁我就扮。 跟住点啊？好啦，听到一句对白啫，而家 佢第一句对白就令我都好紧张啦。佢就话啦：你喺英国读书啊，翻嚟冇变过噶。咁然后咧就听到佢，因为有对话噶嘛，但听唔到隔篱声讲乜啦。 O K。 佢停嗰阵咧，佢闹啲咩咧？佢就话：你唔可以乖乖地留喺屋企度休息嘅咩？你乜一定要同啲同学出去玩？我听到唔系啊嘛，真系咁正钉就系而家我哋讲紧呢啲 case 咁样嘅。咁佢嗱，英国读书翻嚟冇变过啦，你点解唔可以留喺屋企度休息啦？你一定要同同学出去玩啦，系啦。然后咧过一阵咧，佢再讲到话，你系咁样咧，我一毫子我都唔会再俾钱你噶啦、 哦， 你唔使问我攞钱啊咁样。哇，呢个几符合，好符合啲留学生嗰啲家长。 系啊，啱啊， 即系个个都系咧。其实公书教学咧，阿爸阿妈咧以前睇嗰啲电视剧咧，如果听到佢喺出边。嗰啲咩追女仔啊，通常就话你试下再咁样净系识人啦，我呢毫子都冇问我攞啦咁样。 喂，阿爸阿妈真系 成日讲呢句噶嘛， 因为通常啲电视剧咧就过到去之后咧搞大人哋个肚噶， 即咩都 系 啦，跟住就问阿妈攞钱咁 样。系啊，或者总之无心向学啦咁样。 咁跟住点啊？其 实然后咧最后就听多句，佢就话新闻都卖咗啦，有三十几个人啊。 系。 然后跟住咧佢就开始咧嗰个说话唔系太明显啦，因为可能对面答咗啲嘢。 系系。 总之佢就话。你唔可以喺屋企嘅咩？我就系问你点解你唔可以喺屋企啊 ？OK 嗱，如果我哋作为一个 跟住 理解啦， 跟住我再我即系我好难再扮喺度等人等太耐咧，因为嗰度 接过去听，可唔可以同我一齐听？我都想同你个仔讲两句啊，仔定女啊？ 唔知仔定女 啊？几多岁啊？ 系啊，咁样咯，咁我就听到呢段咧，我就等到人啊，当扮嘢走咗咧。 OK， 咁你话啦，嗱，你哋两个听到对话内容究竟讲紧乜嘢啊？ 我亦都好明显啦，好明显就系阿妈，因为可能要翻工成嘅，所以出咗去，但系咧就睇唔住屋企喺外国翻嚟嘅仔女，咁跟住咧就 系 好明显啲呢个系尽责任嘅父母，但系有个不尽责任嘅仔女， 冇错， 先咁劳气， 明明系留学生翻到嚟，你即系就算喺隔离令之前定之后咧，应该其实都要自我隔离啦， 系啦， 你真系受高等教育噶嘛，你去到系咪？ 听唔到佢系需要强制隔离啊，定系喺隔离令之前嘅，即系听唔到呢？呢啲信息嘅，不过好似阿祖话斋，就算系之前嘅， 系啦，如果讲咧十九号翻嚟之前嗰啲。其实都知道自己都高危啦， 你知道就系嗰边立立乱嗰个情况，叭叭声咁样升，人哋出街又唔戴口罩，咁所以你先至要翻嚟香港啫嘛。但我要扭一扭个角度，我唔闹个留学生住， okay， 我闹佢阿妈先。 哦， 系啊， 就是、 讲电话咁大声做咩？俾我百度翻嚟听。 我成日觉得呢啲留学生嘅嗰啲爸爸妈妈咧，佢哋谂错咗一样嘢，就是、觉得如果譬如佢话佢开头你喺香港，我睇你唔住，又要出去玩嗰样嘢，你读完书翻嚟应该会好啲噶啦。 唔系佢冇咁，唔系佢啊，净系话你喺英国读完书，你冇变过嗱。 咪冇变过 咯？呢、這个唔知冇变过系咩意思？系佢觉得佢唔听话嗰样嘢冇变过啊，或佢自私冇变过啊，或者佢中意躝街啊，或者咩都唔知嘅。 唔系，其实我就想讲咩都好啊，好多爸爸。媽媽咧有陣時覺得自己喺香港可能真係工作忙嘅，唔係怪曬佢哋。工作忙各樣嘢，咁我俾個我寧願攞錢俾個仔外國讀書。成日都會覺得個仔個女啊過咗外國讀書之後咧，個人會生性咗啦，會獨立咗啦，哇，會懂得去處理事情嘅。 即係成個人有好大嘅進步嘅，覺得。 其實唔一定嘅，即係你唔好以唔好以指望。 個 case 唔同咯。 係啦，因為我就見好多咧，就係過到去之後咧， 再放蕩啲， 真係敗家嘅，其實 真係。 真 係快活啦， 嚇！哇，冇網管咁樣啊，咁你點？可以覺得個小朋友過咗佢之後翻到嚟就會懂事咗啊！ 唔係呢個係佢哋合理預期嘅，即係一個期望嚟。 你問下呢啲媽媽啦，問下呢啲媽媽又諗法係點啊？ 係咪？ 你會唔會對即係如果你想安排啲細路出去嘅話咧，你會唔會有個諗法就耶、yeah, 應該會好過喺香港啊？ 我都希望嘅，係因為有啲期望先至會擁佢出去嘅。希望你可以獨立啲啦、嗯，希望可以咧即係嚇個人有成長啦。 識諗嘅， 係啦係啦， 識諗嘅。 但係有唔同啊嘛，譬如阿田嗰種媽媽咧。佢由细到大都钳制住啲仔女嘅生活金啊！ Hello? 啊 ，sorry， 我用错咗字，中文唔叻。 金箍，金箍系啦，系咪金箍啊？你嘅意思系咪金箍啊？ 阿田不嬲都教到啲小朋友系有礼貌嘅、嗯，即系唔会咁样，即系譬如你头先讲咩自唔自私啊，会唔会周街出去玩嗰啲？佢嗰啲小朋友不嬲唔会噶嘛，过咗佢其实都唔使好担心。但系而家听咁讲就系咪个仔开头应该系都有啲 唔知仔定女啊？对嗰句啊，细路啦， 细路不嬲都有啲甩漏噶啦，过到去翻到嚟，阿妈你真系唔好指意。即系个仔会突然之间变乖长大啊，一日长大咩？ 所以我觉得呢段对话咧都几有意思嘅。第一就阿祖讲嗰样啦，大家可能对留学咧有好大嘅幻想啊。 咁、嗯、 到翻到嚟嘅时候咧，可能你发觉事与愿违咧。其实我谂咧，大家即系啲听众咧，可能你身边都有唔少呢啲 case 咧。我都有啲亲戚朋友咧，其实就系以为拱咗个细路去外国读书咧，就系即系会老怀安慰啦。 系因为有啲咧都会觉得啦，我喺香港我教你唔到，我搵人同你教教你。 点知其实翻到嚟。系啊，即系变咗。 啲宿舍好严谨啊，成日社监好严谨啊，唔俾你做乜，唔俾你做乜，咁佢哋管你啦。 系啦、啊，但系其实点知翻到嚟咧，变咗即系再老土啲嗰句顶心惨啦， 放监。 系啦、啊，唔系佢变咗顶心惨啊，反而咧睇唔顺眼个妈添噶，即系觉得大家好似距离好远咁样噶，即系呢个其中一样啦。 系。 第二个咧，我就听到个信息咧，就系话，咦啲阿爸阿妈咧，原来真系好中意用经济封锁呢一条桥咯。用 有呢個唯一條路咯，我 係啊！你諗 你有冇用過？ 動不動就用呢招就話你而家就係咁啊！我一毫子都唔再俾你過去讀啊！咁樣 對阿田嚟講係冇用嘅。我啲仔女咧視錢財咧真係都冇乜計較。 唔係、啊，但如果你個細路真係去緊留學咧，係靠你供噶嘛？ 哦、啊，咁如果係就係、是、 你會唔會用呢個絕招先？你會唔會用呢個絕招啊？ 咁都應該會嘅，因為呢個一定係最直接啊嘛，叫做。 但呢條橋咧，其實真係唔 work 嘅。如果你個細路咧本身 唔 work 啊， 唔係啊，佢本身係反叛嘅啦嘛，佢已經係好唔妥你嘅啦嘛。 跟住佢咪梗係揾人借錢咯。 係啦，你再用呢條橋咧，佢最多可能係話好，我屈服喺你淫威之下，但係我成個心咧。我同你再行远咗啊！ 反而 是真系唔服， 我又唔系咁谂喎。嗱，因为通常嗰啲留学生咧，你谂下啦，去过去嗱，阿妈通常系咁谂嘅。唉，嗰边纸水高啊， 俾多少少你， 要俾多啲钱。如果佢突然之间有啲咩事，个身冇个钱啊，咁点算？阿妈系咁谂噶嘛，系咪先？所以如果要去到外国读书，通常系俾多少少。 唔系，咁佢曳啊嘛，而家。 但系通常俾得多嘅话咧，好少阿妈即系会去到嗰个位，真系做得到咯。如果佢个仔嗲两句，个女哀两句嘅话。爸爸咁样嘅话咧，我明啦，我明啦，你都系俾钱我出街先啦。我估阿妈都容易就范嘅，其实 系啊，不过我觉得无论你就唔就范咧，即系你攞经济嚟封锁你啲学生咧，唔、知道最后嘅结果会唔会反弹？ 你想唔想快啲有一日有个机会咧，个仔就你可以讲到呢句对白，即系个仔大噶啦，你再曳啊，我唔俾零用钱你咁样。 唔系、啊，你立嗱，不如你问一下大家各自咧，你阿爸阿妈有冇同你讲过呢句说话？ 我冇， 我有， 我冇啊，我都冇啊。 你喺尖东海旁嗰个阶段啊？ 你是代表啦，你是被人封锁的代表，你那时做了什么衰嘢啊？ 太多啊，添啊，不能进入啊！ 唔系，我今日咪出去搵钱啦。喂，咁啊，总有 香港当年是黄金时期啊，眯埋眼都有钱执噶。 咁系咁啊， 睇唔清楚都请咗你啊，嗰阵时。 咁冇，佢 唔俾錢我，咁我都要生活噶，我都要食噶，係咪先？咁咪真係係咯，哦問 friend 借啊，跟住自己去睇下做 part time 啊，咁樣會賺錢。 所以我覺得最尾嗰個信息咧，就係我哋個重點就係話。是不是很多呢啲留学生嘅家庭呢、是不是最近呢一两个礼拜都有好多争拗呢， 即係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 我觉得呢个就最严重啦，即係头先嗰两个固然都系紧要啦，但你諗下佢嘅对话就係话喂你可唔可以乖乖地留喺屋企，而家系咪我哋好多嗰啲家庭呢佢哋啲仔女返咗嚟香港之后都唔肯听话呢，如果唔系你结合返琴日其中一单捉呢个手打人嘅新闻，就 系、 是、个阿妈大义灭亲嘛。 系啊，呢个劲啊。 咁真系好吻合咯，即系阿妈大义灭亲话一定要举报佢，你违反个家居隔离。 不过呢个大义灭亲呢我就睇唔到资料系唔系留学生嚟嘅。但总之呢就阿妈就大义灭亲举报个仔。 即系佢 为咗呢 为 咗呢个呢就系检疫令。咁另外呢我哋琴日讲嗰个呢喺荃湾呢凌晨去食车仔面，跟住俾人哋捉到，跟住仲发现佢啲乜嘢呢， 發燒， 原来佢有发烧嘅咁样。嗰件事呢原来呢个男士呢都系呢因为呢就遇到一个熟人啊，佢已经好似系剪咗自己嗰条带嘅手带 㗎。有两个嘅石门嗰个呢就唔系遇到熟人。 石门嗰、那个 就咁 荃湾 嗰 个。 荃湾嗰个就 系 啦。 系 啦， 就 系 由熟人呢。就踢爆佢嘅、 啊， 报警啊！ 系啊， 你剪埋手带添，我知道你系要喺呢个隔离病入边度噶， 系、啊， 所以咧大义灭亲都真系几多啊！ 系啊，所以嗱，我哋可以做个小呼吁嘅。 真就话我今日见，唔系即系咁啊！你有件褛咧，嗰、那个手带个位置都几难噶。 你着长袖衫咧，如果你喺屋企啊，你自己小心啲啊！真系，喂，真系我哋喺 Facebook 嘅朋友咧，如果你真系认识嗰啲家庭咧，或者你自己都系。有留学生的細路呢，是不是最近真的多拗叫多摩擦，你是不是劝不掂他呢留在家的呢，不妨在面书上跟我们留一留言、哦。自自憂患在養大我，命大大在在荊棘苦我，去路培育我，命硬硬在讓傷口煎熬盡过刺猬，降服了恐怖。试过现世，赤足那句踏粪土，失眠难挨，平复了焦躁。细胞适应变数，又这么坏，又这样好。没有伤损，怎发育健全？从未伤风，怎懂得取暖？是觉醒的开端，超心距我不远。行完穷途，明白我本性，见过兽性，正好擦亮着眼睛，焦虑突袭，磨砺我反应，见识给我见证，寄生忧患。习惯受惊，没有伤损，怎发育健全？从未伤风，怎懂得取暖？迷惘是觉醒的开端，辛苦过哪怕酸，若怕心酸，心我在乐园，沉睡苏醒，珠圈中。死的开端，只知痛吃破损，活亦活得拼命，睡亦睡得清醒，誓要连我的颈。饱过繁荣，我信我不信命，不想至死，讨厌憎轻视，没有伤损，怎发育健全？ 从未相逢怎懂得取暖，迷惘是觉醒的开端，辛苦过哪怕算。 加拿的生于忧患啊，系咯，都已经在这个乱世，希望你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啦，管好自己的身体啊，不要出来呢影响到其他人的。咁但如果我哋真係想大义灭亲同埋检举嘅话呢，琴日呢大家就收咗一个信息呢係唔啱㗎。 都几广传。 好广传啦，阴公啊，个都话呢喂快啲打嗰、那个二字头嗰个电话呢。 卫生署嗰个电话号码。 係啦，就话可以检举嘅。咁但其实呢即係政府呢佢哋出嚟呢提醒大家，喂喂大佬嗰条热线呢，嗰条热线呢其实就爱嚟俾一啲呢家居隔离人士呢可能打去查询啊，有啲咩需要啊帮助嘅。佢话唔系爱嚟俾你打去呢检举嘅。 嗯，如果要真系见到检举呢，佢都有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不用提，原来大家都认识的了，已经是 是 就是打999 了。999了，如果准确一点就是各区的警署报案室电话，但是通常你都记不到的了。 999都可以记 得。如果不是1823都是可以的，就是等政府部门来帮你处理。喂，不过最好就自律啦。 当然啦。 是吓吓人急的不得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多一名在湖北确诊新型肺炎的香港人离世。特区政府今日安排第二批专机接载滞留湖北的香港居民返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发之前在机场说，14名在湖北确诊的港人，继早前一名港人去世之后，另一名一直在当地留医的62岁港人，亦都在上个星期五离世，其余12人全部康复出院。一名确诊患者长居武汉市的77岁港人，上个月底在当地不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呼吁，政府在今个周末之前必须推出一篮子戒严级别的措施，才能够堵断传播链，否则后果很严重，本港医疗体系将会失守。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过去两个星期的确诊宗数增加10倍，越来越多没有源头的本地个案，政府不应该再半桶水以及擠牙膏。他强调最重要是有效防止公众聚集。他以英国和德国做例子，要禁止一定数目人士聚集，再加其他措施配合執法和落实。另外他说至今有至少9名外佣确诊，认为海外签证审批的时候不应该豁免，除非出示健康证明或者在当地隔离14日之后才入境。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政府提出禁止酒吧和食肆等卖酒的做法无助对抗疫情。他认为要切断传播链，应该杜绝人群聚集。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当局日内立法限制市民所有社交人数只能够限于2至6人，以4个人最合适，因为本港以4人家庭较多。他指出，大家忍痛不外出至少14日，否则如果情况再恶化，不排除要采取全日禁足的严苛方法。另外，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命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接替出年退休的馬道立，湯家驊說他不認為張舉能會比馬道立更加保守。20國集團特別峰會聽日以視像會議方式召開，討論應對新型肺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在北京出席视像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亦都说总统普京会出席。峰会由20國集团轮任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主办，由沙特国王萨勒曼主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促请20國集团要以战时计划应对疫情， 包括以数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措施協助受疫情影响下的企业、员工和家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到周末有雷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82点，升416点，总成交金额55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6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8点，升2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4，升9.2；阿里巴巴178.7，升4.2。建设银行6.26，跌一仙；友邦保险66.8，升2.9；中国平安75.35，升1.85；美团点评89.2，升3.7；中国移动56.15，跌4.5；小米集团10.26，系升2.6；港交所229.6，升5.8；FIE 南方恒指报8.62，系跌3.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10.97，瑞士法郎0.981，澳元0.597，加元1.44，新西蘭元0.582，人民幣7.065，英磅對美元1.179，歐元對美元1.081。日經平均指數報19129點，升1036點。港金现价报14820元，系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7.96美元，卖出162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蓝田连德道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康华苑一段慢车，龙尾喺碧云道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咁喺长沙环嘅永隆街咧就爆水管嘅，去翻元洲村方向，近住元洲街嘅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西区走廊水街方向坚尼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饮食咧，亦都需要注意嘅。有可能被动物分泌物或者是排泄物污染的食物都是高危，一定要洗干净去皮或者是煮熟就最安全。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外游回港有呼吸道病征或者是发烧，要主动讲自己去过哪里，还有是有没有接触过动物，这些好似很个人的细节，对于防止疫情的扩散是十分重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 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但是究竟可以在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港台电视节目，港台电视31睇到就紧噶啦。上网喺港台 YouTube channel 同 Facebook 专页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 ，Screen 同 RTHK on the go， 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咧系一位爸爸嚟嘅，两个小朋友咧都仲细个，但系真系冇谂过，唔系冇问过佢啊。唔知道你哋两公婆冇谂过，第时小朋友咧会喺香港受教育，定去到外国做一位留学生嘅咧？曾志豪， 系有谂过嘅， 嗯。 不过呢一个考虑，随住我哋打开咗银行存折。同埋 check 一 check 数之后，我哋毅然决定香港，香港，你永远是寻梦乡，算吧啦，都系向香港接受教育先啦，唯有。不过咧，阿祖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咧我好关注嘅一个问题，就经过呢一疫之后啊，真系疫情嘅疫咧，唔知道大家对咧成个世界地图啊，唔同嘅地区咧，你嘅观感会唔会又改变晒咧？如果你以前系好渴望送你仔女出去外国读书嘅话咧，会唔会经过今次之后咧，你会稍微有啲犹豫啊，有啲却步啊，定系继续勇者无惧咧？反正嗰度我都系想要佢读书啫，冇人话要喺佢嗰度即系睇病啊嘛。今次真係咧，外國好多地方咧嘅行為咧，都同我哋咧即反差好大嘅。嗱，不過咁樣，唔係每一個外國嘅即人士咧，佢哋都係咧咁大意嘅。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意大利嘅一個小城鎮嘅市長咧，佢最近就成為咗呢個所謂嘅網紅咧，大家就非常之咁 buy 佢。咁啊，早幾日咧佢嗰條片咧都好多人瘋傳。我觉得佢虽然系讲紧佢意大利自己一个小城嘅内容咧，但系如果你话传俾世界各地，特别系欧洲啊，又或者系最近有一啲香港嘅手带朋友嘅话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咧通用嘅一个训勉嚟噶。大家可以听一下呢位意大利嘅即系市长咧，佢就讲啲乜嘢啦？佢话：如果我哋每日继续出门口去买嘢，一切点可能会变好呢？生活嘅必需品每十日先买一次咪够咯。如果我哋每日仲系有好多人出门去买烟，一切点会变得好呢？你哋中意食烟我唔理，但系你可唔可以一次买多少少呢？哇！系啊，第一次鼓励啲人买烟买多啲，点解啊？我唔要你每次出门口去买啊！你一次我买多啲，你囤喺屋企好唔好？如果大家每日都去油站度加油，一切点解会变得好呢？都叫咗你哋留屋企啦，我唔明点解你哋仲要加咁多汽油。如果大家都叫发型师上门啊，同你剪头发嘅，一切点会变得好呢？我想问下你哋啊，而家仲要整头发嚟做乜嘢？你话俾我听，而家仲要整头发嚟做乜嘢？哇，去到最尾咧，呢一句真系爆笑啊！好多人而家就出去跑步，咁一切点会变得好呢？佢哋唯一佢哋压力好大，要抒发。我自己跑步都20年啦，我哋呢个城市啊，每一日跑步嘅人啊，我数过啦，最多20个㗎咋。但而家突然间成个城市里面个个都变成健身嘅爱好者，个个都鍾意跑步。你哋仲喺度跑咩步啊？你哋对上一次跑步系咪喺小学嘅操场上面啊？冇得架尸喎，冇得烂到超到喎。係佢大概就发咗火。我觉得佢呢段说话呢真系全部都即系对症下药㗎。佢真係讲緊呢，点解大家见到欧洲疫情呢完全失控咁滞呢？你话系咪佢哋政府唔做嘢呢？唔系啊，要围堵个围堵，封城嘅封城，禁制令嘅落埋禁制令。你呢几日见到嗰啲新闻吓死你啊！嗰边又话葬礼呢唔可以多过20人啦，有一个就话婚礼呢唔可以多过5人啦。聚会嘅人数呢有啲直情话呢以2个做单位啦。放狗呢唔系唔得啊，不过要喺你唔知屋苑范围你200米内呢，全部呢你都发觉哇！ 即系独裁政权都唔会做到咁严峻啦、啊。点解会咁嘅咧？其实系有原因嘅。嗱，香港点解唔使咁做呢？因为你落街放狗，你都会戴口罩，系咪？我哋甚至乎嗰时夸张到，使唔使帮只狗都要整个口罩嘅？我哋落到去跑步，啲人都真系仲会有戴口罩嘅。咁但系喺欧洲，原来佢哋咧就生活一切都如常。佢哋继续出去咧，譬如佢呢度话，有班人咧仲会去户外嗰度，即系一齐烧嘢食啊，甚至乎咧佢哋会黐埋一齐咧就做咧一切会变好啊呢个标语啊咁样咧。咁你话啦，继续有人群聚集，佢唔癫就奇啦，仲要大家都唔戴口罩嘅。所以我觉得咧，意大利嘅呢一个小市镇嘅市长咧，阿吉安咧，其实佢呢段说话，你都可以攞嚟问下自己。如果香港咧，我哋真系要再继续坚持落去嘅话咧，系咪真系可以讲嗰句话？可唔可以出去就饮少杯酒啊？可唔可以出去咧就系最少一次聚会啊？会唔会真系可以将你哋嘅时间咧全部留翻屋企，可能会安全啲咧？都记得网上而家流传一句搞笑嘅图片咧，就系、是、话。好咯，终于都等到呢一日咯，边一日啊？就系、是、安坐家中，摊喺度，乜都唔使做，就已经系对成个社会有贡献啦。系啊，终于都有一日，好食懒飞，原来先至系最负责任嘅市民啊！可以考虑一下呢位意大利市长嘅劝勉啦、啊。风头火势，唔知头先嗰几样剪头发啦、跑步啦、BBQ 啦，仲有聚会啦，仲有边一样？阿祖喺呢个疫情里边系如常嘅咧，定系都已经减半消灭咗好多咧？我哋交俾你啦，今日抹台抹得非常勤力，我决定听日俾你继续抹嘅，黄耀祖。 跑步就即系第一样嘢就搣甩咗佢咯，要，因为你跑住步又要戴住口罩嘅话咧，即系真系好论尽做唔到啊！唯有咧，未我哋上个礼拜小确幸教大家咧喺屋企做几分钟嗰啲运动嗰啲咧，有尝试下做，去制止住咧我条屎啤胎，终有一日可以追赶到桂花田咯。终于宣布，终于宣布啦！讲紧嘅咧就系呢个东京奥运啊吓，喺琴晚咧七点嘅时候咧，日本就同国际奥委会咧达成咗共识啊，就宣布由原本今年七月24号开幕嘅东京奥运咧，将会押后一年，唔会迟过2021年，即系出年嘅夏天之前到举行嘅咁样。仲话咧，原来今次咧系现代奥运啊举办咗124年以嚟咧第一次延期。咁大家开头都会即系有好多嘅担心，即系譬如已经有琴日讲到咧，就有澳洲嘅队伍啦、加拿大嘅队伍咧，已经话如果你哋今年举行嘅话咧，我哋为咗保障我哋嘅运动员嘅健康，所以咧就唔会参加噶啦。所以今次咧，佢哋都非常之同意啊，觉得延期系一个好嘅提议嚟嘅，因为可以保障到运动员同埋观众嘅安全啊嘛。但系佢哋咧亦都会强调嘅，就系话出年嗰个咧会系一个完整嘅东京奥运嚟嘅，仲好似话咧唔会改造东奥2021。一系照样叫做东奥2020添，不过有啲朋友咧就已经喺啲改图嗰度写咗东奥2020+1咁样，点样都好啦。其实即刻大家会谂嘅就系、是、好关注我哋香港运动员嘅朋友咧，即刻有啲报道出咗就系话，喂弊啦弊啦，延期一年，有阵时运动员咧花咗好多心机咧，保持住自己身体最好嘅状态，再加上我哋香港有啲嘅奖牌嘅希望啊，其实佢哋过咗30岁噶啦嘛，譬如阿 Sarah 李慧思啦，就33岁啦，大家就会有啲担心，就系话，哇，你褪迟一年嘅话，我哋嘅选手大咗一年，会唔会有影响到咧？咁样，除咗 Sarah 之外咧，我哋一啲嘅奖牌希望啊，好似系譬如跳马嘅选手啊，都系过咗30岁咁样噶啦。嗱，阿祖咧可以俾一定一个定心丸大家嘅。其实咧，而家咧，我哋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运动员，佢哋嘅训练咧已经系非常之多元化噶啦，唔系好似以前咁过30岁就系一个运动员啊，即系尾声嘅一个阶段咁样，你睇下费达拿、世威佢哋38岁啦，而家都仲系喺世界头十名嘅选手嚟噶，即系非常之活跃，而且仲系打得非常之好噶嘛。我谂你见到我哋足球嘅运动员又好，篮球嘅运动员都好啦，佢哋嗰个寿命咧真系增长咗嘅，所以我会话我哋唔使为香港嘅运动员担心，继续为佢哋打气就得噶啦。同埋今年即系唔系今年咧，已经出年嘅呢个奥运咧。我估大家个心态有少少唔同嘅，经历咗呢个疫情之后，未必会净系拣自己嗰个地区啊、国家嘅选手去支持，反而会见到 就是这一班运动员的体育精神，其实都好像见证着我们每一个在地球村的任何一个地球人一样。是啊，我们都要拼搏，我们都要积极，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东西，可能才可以拥有到很简单的健康。我想这个疫情大家都吸收了很多。不如这样，就好像日本这样讲，出年一起搞一个没有病毒的奥运，希望在出年的时候运动员观众每一个都可以安全地享受这个体育盛事。 Konnichiwa, sumimasen,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Aoi Sora. When you say wakarimashita, I say Hitachi Toyota, Kawasaki Nintendo, Canon Sony Honda. I'm losing my way. Oh,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 big. Sumimasen,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ramen tempura. When you say arigato, konbawa, I say Suzuki Yamaha, Unique Lotto Shiba, Casio Godzilla. I'm losing my way. Oh,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 big.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 English. Show me body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其实咧，亦都有一个疫情嘅消息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好担心嗰啲有家归不得嘅朋友。 系啊，你讲紧麦当劳嘅朋友啊，系咪啊？ 冇错啦，你谂下，如果当年啊阿田嗰个年代咧，啊，哎， 系，完 全 唔记得咗。 我呢个就谂住十一点之后讲嘅，其实咧麦当劳咧就宣布啦，系咪？就喺咧今日开始应该就 完全唔记得咗。 系啦，六点之后咧就先至会咧就系、是、即系净系外卖咁样嘅，影响嘅人都可能好多啊。但系十一点之后讲呢个题啦，而家咧我哋有呢个环节咧，由上个礼拜都开始咗噶啦吓。咁系咩环节啦？记唔记得你？ 抗疫好快乐。曾植要加油，曾植要加油，抗疫好快乐，一齐听下。 停课不停学啊！ 停课不停学，曾植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肥妹仔。 啊，唔知点解咧，今日。 迟咗上堂啊， 系啊， 是是老师 AAG 啊， 又唔系老师 AAG 嘅，只不过咧系有啲人冇记性啊，搞到我差啲冇得出场啊，我都唔知几紧张啊，老师。 肥妹仔你好， 你好啊，肥妹姐你好啊。 佢成日唔記得嘢， 我唔記得咗啊！係 啊， 唔知點解會咁樣。 最緊要要同我哋今日咧，所有咧喺我哋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一齊上數學堂。 好啊，我哋上數學堂啊！ 今日呢個數學堂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嘅，大人小朋友都啱嘅，因為我哋三個咧都準備咗一啲數學題。呢啲嘅數學題咧，其實係你哋把口講小學雞嘅程度嘅啫。不過咧，我哋嗰啲報告啊，嗰啲專家都會話咧，就係大部分人都唔識嘅咯。 你问先啦，细蚊仔。 等我问先，大家攞定个纸笔出嚟，系人都识。嗱，小学嘅题目嚟噶，不过咧日本嘅网站，我讲到日本网站咪好权威啊，即刻。 唔噶。 日本嘅网站咪话有92% 嘅人咧都会答错嘅。 系啊， 咁犀利。 但系咧，如果你就咁睇咧，呢啲数目字你哋两个都好中意噶。 哦， 全部都系七字嚟噶咋，好啱你哋啊。 讲紧你自己啊？ 唔系啊，讲紧大家嘅数目字，七字嗱。记住呢一条数啦，而家大家抄低啊吓。 好啊好啊。 七加七除七加七乘七减七等于几多？等我重复一次。 我写到七加七除，跟住就听唔到咯。 唉，我唔知，我知道你智商好似，唉，是但啦，我讲多一次啦。嗱，大家抄多一次啊吓。七加七除七加七乘七减七，总共有六个七字嘅。七加七除七加七乘七减七。究竟等于几多少？ 零， 等于零。 我话等于零。 你系咪求其撞定系你计咗嘅？ 我觉得系啱嘅。 你计咗？ 因为你又加完之后，跟住又除，又减，跟住又乘。 你记唔记得要先乘除后加减啊？ 系啊，记啊，先乘除咯。 好，阿淑恩姐话系零。好，另外嗰个肥妹仔，你好努力做功课咁样。 我计咗七除七就等于一啦。 系啦。 跟住咧，七乘七就49啦。 系啦。 咁跟住咪变咗七加一加49减七啊？ 咁等于几多啊，肥妹仔？ 啊、 肥妹仔话。五十， 我 话系零， 我话系零， 而我话你哋两个其中一个答啱咗， 系我。一定是我 是肥妹仔答 点解啊？ 冇啊，因为其实肥妹仔讲得好啱噶啦。 系 计呢条数嘅时候咧，首先一定要记住先乘除后加减，所以你要计咗咧七除七就等于一啦。七乘七咧就等于我变咗把声，七乘七咧就等于49啊。咁你加加减减之后咧就会等于50噶啦。 哇，好复杂啊！ 但 系 咧教我呢条数嗰个黄耀祖哥哥咧，佢同我讲佢之前睇到呢个问题嘅时候，第一次。已经好小心咁去计，佢都计错咗，唔知点解系计咗49。 你记得系先乘除后加减， 有记得错都记 得，好啊。 所以咧， 系 啊，小学嘅题目啊，就算系话有92% 嘅人错，计翻喺直播室里边嘅埋嗰啲寿恩企啊、阿黄耀祖哥哥嗰啲，其实都系得肥妹姐一个答案啫。 我哋为广德哥， 耶，得你 啫。 好啦，我问完啦，你哋有冇数学题考翻我啊？ 好啊， 嚟嚟嚟， 我想问下咧，嗱，大家都识。睇年历噶啦嘛，系咪？月历又好，年历都好啦。咁咧，我哋咧可唔可以咧？望到一个数字啫，一个数字就可以知道咧。2月14情人节系礼拜日嚟噶。 点解突然间你变咗你阿妈个乡音嘅最尾嗰句？ 我冇啊， 系咩？14 情人 节 系星期日，但我哋唔系望2月14星期，我哋要数噶嘛。咁我哋究竟望边一日？我哋就知道，2月14一定系星期日啦。 2月14一定系星期日。 我完全谂唔到啊！系咪？我攞 睇手机，睇手机。 唔系睇手机，你望住个 月历 嘅。但系咧，你只系睇一样嘢，你就知道2月14系一定系星期日咯。 哦，因为嗰个花市送花个时间表系写到明礼拜日嘅。 唔系啊，数学啊嘛， 数学啊， 唔系玩 IQ。 呢个系数学题。唔是推理，唔是 IQ 嗰啲嚟， 都是推理嚟嘅， 都是推理嚟 嘅，定系常识题嚟噶？ 数学推理题咯， 唔识啊，真系唔识啊， 呢个真系唔识啊， 谂得撞都冇得撞， 有冇 贴士 俾我嘅系咯？ 嗱，只要你望到2月1日系星期日。你就会知道2月14星期一噶啦。 咦，肥妹姐，我觉得你个问题好废喎。咁如果我睇，我可唔可以话我望到2月8日系星期日，7日之后跟住就系第二日咁样啊？ 即系会 系咁，总之 咧，系咯，你数七日啫嘛，都系。 系啊，七二一十四啊嘛，总之啫，诶、哦。如果咧系星期日嘅礼拜，即系十四号系星期日咧，就星一号咧就系星期一咁样咯。所以咧，你一望嗰个数字就知道十四号系星期几啊。 即系如果礼拜一号系星期日， 日咁十四号就系星期六啦。咁十一号系星期一，一号系星期一咧，十四号就星期日咯。 喵喵喵喵喵喵！ 真系，我真系好想支持你，但系唔得啊！ 我哋一齐攞个毅力出嚟啦，唯有好啦。我呢个咧系阿俗嘅数学题嚟噶，因为佢系好长噶， 嚟啊， 长到咧长过阿细眼祖啲头发噶。 哦，咁唔难啊。 佢系话啦，好啦，我哋而家已经知道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九等于一一一一一一一零一，咁请问你唔系啊？佢呢个系已知啊，已经知呢个系前提嚟噶。咁请问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七十二等于几多？ 呢个系咩年级嘅问题嚟噶？ 呢个系台湾嘅小学问题嚟噶。 四五 六七八九， 系啊，而仲有一条题目系话。九八九八九八乘九九九九九除一零一零一除一一一一一，究竟等于几多？ 抽都抽 唔切啦！想玩呢个游戏，我哋算摆啦，唔中意手玩棋啊！ 我发觉咧，原来你要考呢啲数学题咧，佢系直接挑战咗你嘅智商嘅。 普京会出席峰会，由二十国集团轮任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主办，由沙特国王萨勒曼主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促請二十國集團要以戰時計劃應對疫情，包括以數萬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措施協助受疫情影響下的企業、員工和家庭。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到周末有雷雨。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3点，系升539点，总成交金额6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9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7点，升2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蚊，升11蚊；阿里巴巴178.8，升4.3。建设银行6.32，升5仙；中国平安75.95，升2.45；友邦保险67.2，升3.3；美团点评90蚊，系升4.5；中国移动56.15，跌4.5；港交所229.8，升6蚊；小米集团10.28，升2.8；FIE南方恒指报8.5，系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157，瑞士法郎7.916，澳元4.64，加元5.394，新西兰元4.526，欧元8.388。每百日元对港元系6.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61。日经平均指数报19129点，升1036点。港金现价报148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55美元，卖出1621点，卖出16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坚尼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希彤，我是中文大学六年级的医学生。我中学的时候是香港的网球运动员，然后是入了大学先加入了中大蛙艇的。过去四年就代表中大在大专的四人艇和白人艇都攞过四块金牌，更加有幸见证了中大夺得连续17年的全场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廿三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继续咧，风吹发汇人啦，直播室系黄耀祖、曾志豪嘅家居系佢嘅桂花田咧。 系啊，早晨， 早晨，早晨！呢单新闻头先豪仔都做咗节目预告噶啦。 系啊， 同埋咧，其实开头就咁睇，好多食肆啊都话提早就 结业， 系结业又或者 收工， 系啦，营业时间又会缩短啊咁样。 系， 但系冇谂过咧呢一间咧，佢即系琴日咧就宣布咗咧，将会由今日开始到4月7日啊吓，佢哋旗下所有餐厅咧下午六点之后咧会不设堂食，只限外卖咧同埋呢个送货嘅啫。 系， 但会引嚟咁大嘅回响。 系啊，同埋咧受影响嘅反而唔系即系一般嘅食客。 嗯， 即系通常一间餐厅咧，如果佢话佢唔开门啊，或者提早即系收工咧，一定系啊你嗰啲茶客啊、常客啊、食客啊有冇影响嘅啫。但今次咧，大家都会觉得最大。影響咧，其實係嗰啲冇幫襯嘅， 係啊， 係冇幫襯嘅嗰啲。 咁佢哋去邊啊？佢哋去邊度瞓啊？即係有呢一個嘅問題啊！ 就係傳說中嘅麥蘭曼。 冇錯，講緊咧就係麥當勞啊！嚇，琴日咧就宣布咗，我哋都講咗啦，由今日開始到4月7日咧，六點之後不設堂食，跟住大家就會即刻諗，咁嗰啲麥難民點算呢？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暗地裏，其實都唔使暗地裏大家都知㗎啦。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因為即係租金太貴，又或者係冇地方住啦，佢哋好多時候咧會選擇去一啲24小時營業嘅麥當勞咧，就成為佢哋夜晚黑 瞓觉嘅地方嚟嘅，嗰度佢哋即系佢哋宿一宵嘅地方嚟噶。 系啊，阿田嗰阵时你有冇流连过喺麦记？ 我谂好多人都应该一晚半晚都试过嘅。 唔系你嗰阵时经验系点嘅啫？ 系唔多嘅。 系咯，系点啊？舒唔舒服啊？你 买杯奶昔，跟住就抱一晚噶嘛？ 点解你都系谂到奶昔嘅？我都系谂到，唔知点解系咯。 汽水第啲地方都有啊嘛，奶昔少啲地方有啊嘛。 同埋贵啲啊嘛，又饱肚啲喎。 抵啦啩，我买杯奶昔咁瞓一晚。会 唔会系咁样咧？嗰阵时。 咁都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嚟嘅。 唔系，但系你有冇真系瞓过先喺嗰度？ 好夜咯，但系冇瞓嘅。 系 咁佢瞓啫喺嗰度，同埋嗰阵时 好多人噶，而家 嗰阵时冇24噶啦。 系嗰阵时未有嘅，嗰阵时真系冇。 嗰阵时你都冇24啊，冇24寸腰同冇24岁啊， 条腰都冇24， 唔知 几 时 嘅。咩都冇嘅咁样。咁而家佢就话咧，因为原来咧大家啲报章咧追踪啲麦难民嘅时候咧， 有成400个。有社工估计有超过400个 他们除了数目多之外呢， 我目测觉得不止。他们、去了每一间、其实个人数 都仲有几个在这里。 不止几个的，有一些其实譬如港岛区那些、数目都真心多 的。多的，但我觉得他有些恐怖的地方呢，就是他们住宿的年纪的长度呢。 个年资啊， 年资好深、即是他真的可以拿到三粒星的。如果你说住满7年有三粒星。有一个 case 呢，就是啲人说他在荃湾那间麦当当度呢，佢已经住咗10年咯， 系啊， 喺嗰度瞓咗10年，系啊。 嗱，呢位嘅朋友咧，你唔好以为佢系哦，系咪无业啊，或者不务正业啊，并非嘅。其实有好多嘅朋友，佢哋都会话：哦，我有工作嘅，我都有翻 part time 或者有正职，只不过完咗放咗工之后咧，就会去揾一间就近或者佢哋已经系打等嗰间嘅麦当当嗰度咧，就会系过一晚咁样嘅咯。佢话而家咧都唔知点算啊，咁听晚我瞓边啊？佢哋真系有呢一个嘅问题出现咗咯。 哦，系啊，都睇到另一个都系喺咁公猪啊。唉，有一个50几岁嘅又系真系喺度做麦难民啦。佢话咧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其实住咗5、6年噶啦已经。咁点解要住啊？咁啊？佢話因為咧，即係接受呢、這個手術治療啦，咁跟住用咗好多錢，跟住咧冇能力再做嘢，跟住咧就為免海外定居嘅女兒擔心，跟住就話俾聽我翻大陸做嘢啊，所以咧唔係成日聯絡到啊，即係咁樣而走去做咗難民咯，麥難民咯。 咁當然佢哋揀呢個地方咧，佢哋都講過好多次，就話喂，相對咧嗱，第一咧佢24啦，跟住燈火通明啦，有閉路電視啦，安全好多，即係你對比起嚟，你話你瞓天橋底。咁都唔知边个行过，俾人踢两脚嗰啲嘢又唔见咗啦，咁样。 但已经有社工担心啦，佢讲到明啊，即系因为咧呢班嘅真系难民啊，佢哋冇咗一个容身之所啊，估计咧可能大家嚟紧会喺公园啦、球场等等咧会见到更加多嘅露宿者，所以就话希望咧大家可以包容多啲，可以接受多啲唔同人士嘅需要，当共同抗疫。因为你谂下，如果而家你喺个公园度，你见到有个人瞓咗喺度，其实你个心系会多咗擔心，喂，仲要疫情底下，你仲瞓街咁樣，咁講真，可能佢一個口， 唔係個空氣可能流通過喺屋企喎。 係啊，但你都會有擔心，點解會有啲人喺度瞓咗？ 佢隔離一定冇嗰啲腋下喺度咯。 咩疫下？ 隔離嗰啲有檢疫嗰啲大廈， 我以為隔離底 唔係隔離底啊，係啊，唔會有嗰啲疫下。 做乜隔離有？做咩有個疫下？ 因為個雞翼喺度。 係啊，即係佢可能會咁樣。其實同埋咧，世界各地咧，你有冇發現好多窿窿罅罅嘅，即係一啲消費場所咧？如果佢開得夜咧，都成為咗咧好多難民嗰啲聚腳地嘅。譬如咧我去台灣咧，因為佢哋嗰啲便利店咧同我哋唔同咧，就係、地方大好多噶嘛。係 鬆動啲， 鬆動啲，佢咪有埋餐台咧？咁嗰一次我去台灣嘅時候咧，我就見住，真係好容易認嘅，因為咧，其實世界各地，即係你話嗰啲無家可歸嘅朋友咧，佢哋嗰啲衣著啊、裝束咧，都總係有啲相類嘅地方咧，就係、可能你會見佢拎住啲膠袋啊，又或者頭髮啊嗰度咧，即係可能因為長年冇打理啊嘛，一餅餅一嚿嚿咁上下咧。咁我哋真係見到咧，有個我上次去台灣見到一個女人咧，佢就過馬路同我一齊同一條馬路咁樣過啦，擔拎住把遮。跟住咧，佢就入咗去一間便利店，台灣嗰度，咁有個好長嗰啲餐台咧，佢坐喺度咧，咁佢就冇嘢做噶咯，佢就坐喺度望住條街。咁因為點解我會知咧？我嗰日咧來來回回咧酒店度咧出出入入咧，我每次都喺嗰個角落頭度就見到佢，而佢拎住咁多家當咧，跟住你就會估到，应该今晚佢就瞓便利店 了。家当多咧系其中一个特点嚟噶、 就是，真系噶、会啊， 因为佢哋冇位去储存佢哋其他嘅衣物啊、个人物品咁啊嘛。 香港就冇噶啦，香港咧老老实实俾你开24，仲要唔赶你走咧。 你真系舍默其谁喎、 啊， 冇第二个地方噶咯。 系啊，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几期待咧，李英正应该差唔多上画噶啦，就系、是、郭富城嘅杨千嬅、万梓歌啊等等咧，就拍咗套电影嘅，叫做《陌路人》。咁、 嗯、 有一堆有喺今年嘅金像奖嗰度有啲嘅提名咁样嘅。个内容咧就系讲默系麦当劳嗰个麦啊，真系 哦，真系讲呢个， 就 系 讲一班嘅朋友，麦难 民啊，就 系啊，就讲佢哋嘅生活啊。咁、哦、我谂呢个咧，又即系你会见到疫情底下，更加反映到我哋话有一份工嘅，我哋有瓦遮头嘅，都吃力啦。 系啊系啊， 何况佢哋系咪先啊？有冇办法可以俾多啲即系？ 如果佢哋咪有啲 关心佢哋咁啊？ 啲社工咪叫社署开放多啲中心俾佢哋咯。 即系佢哋希望政府咧可以开多啲临时嘅收容所俾佢哋咧接济下佢哋咯。咁、嗯、希望可以俾佢，即係有個地方俾佢喺度棲身下，即係起碼夜晚個地方安全全咁樣去俾佢瞓咯，叫做。 其實咧唔單止淨係一啲嘅難民嘅、啊，你平時你都會見到咧係一啲公眾嘅場所，譬如姨媽家私啦，嗱、佢就唔係24小時營業啦，但其實你都會見到有好多嘅朋友，有啲可能真係好似頭先阿田舉嗰個例子咁樣，冇咗份工，但唔想屋企人知，要扮翻工嘅，咁、去到嗰度咁多 sofa 坐咁可以坐，但嗰啲而家人流有人流。嘅地方就成为咗高危嘅地方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你或者你见到啲商场，因为有免费嘅冷气，有得坐得舒舒服服，甚至啊嘢饮都唔使买，其实都有几多有需要嘅朋友，但就冇地方。其实平时都揾咗唔同嘅地方病埋噶啦。 其实你有冇发觉咧？呢啲铺头咧，佢算系一种咧间接嘅隐形社会福利嚟噶。即系点解咁讲咧？嗱，佢间接，因为佢本身系做生意噶嘛，只不过 谂住你可以咁样，系啲人自己衍生出嚟嘅啫嘛。 只不过咧，其实佢亦都有做到一样福利嘅动作，就系佢又唔赶你走啦，佢亦都唔会话咧，喂你坐喺度好耐咯，仲冇摆个嘢，但系仲要问我攞水饮，但系佢哋会俾噶嘛，佢亦都会俾你用佢洗手间啊嗰啲咧，所以点解你话佢系一个间接嘅隐形社会福利咧？其实真系呢啲商业嘅即系营运咧，其实帮咗政府一把噶。 我嗰日见到一个嘅例子咧，即系如果你话社会福利咧，其实我嗰日见到有一啲人佢哋即系享用得呢个福利，享用得。几开心噶！我嗰日咧要去姨妈家私啊， 系 我系咪讲错？冇讲错， 冇冇 系啦，买张凳仔嘅啫，其实咁样，但系凳你又要度下个高度，要行下，即系佢好多好大噶啦，你又行下咁样啦。我睇中咗个张噶啦，咁我睇个张嗰阵时咧，就有一个人咧坐咗喺嗰张凳嘅隔篱，嗰张嘅凳咧就似嗰啲贵妃椅，有得俾你晾脚咁样咧。哇，嗰、那个咧享用个福利，享用到好开心噶，本身就着拖鞋，已经除咗拖鞋噶啦，已经系戴住口罩，疫情底下噶啦，即系都有啲惊咁样噶啦。佢咧就两只脚咧就脚掌对脚掌咁样合住。挨住喺个贵妃椅度，好攤 咁 样嘅，系啦。但系我喺度顺便去隔篱嗰窗嘛，咁我就经过嗰度几次啦。不过我谂大约成个咧就半小时到，经过咗三次，佢分别地咧去咗三张凳度坐，即系三张凳咧都有唔同嘅坐姿， 系啦， 系你一个活佛咁样卧咗喺度都有嘅，即系佢哋都享用个福利，享用都几透彻噶， 好多噶。所以你话如果突然间冇咗呢啲地方嘅话咧，啊，仲有咩可以容纳到佢哋咧？咁样而家 系啊，喂嗱刘先咧，你讲开啊麦叔叔啦，咁咧喺咧有个外国咧有个设计师咧，啊将麦叔叔咧一个叫做啦啊佢个标志啊，佢嘅咁多年嘅标志咧，做咗少少嘢嚟配合呢个疫情。 佢咁多年个标志都系个 M 字啫 ，M 字系啦，佢 M 字啦，咁大家都知啦，红底黄字咁样啦 ，M 字咁样吓，咁样即系两个圈咁样半圈咁样，佢而家将佢咧分开咗佢， 哦，即系唔要黐埋啊！ 将两个 M 分开咗佢， 咁、系代表住啲咩啊？ 隔篱咯， 系啦，有寓意系啦，即系话而家咧就话疫情咧个关系咧，大家冇咁亲密啦嘛 ，OK， 可以继续嚟帮衬，不过唔该你分开少少， 系冇黐个埋， 啲人冇黐个埋咁样，佢话咧，啊，竟然咧即系换嚟咧有九个钟头里面，即系呢个设计咗出嚟之后咧，十二万个人 like 咗，我几个人有几万个人去分享，我觉得啊做得好、 啊，系啊离别啊，为咗之后。可以更快地團聚啊嘛！而家你可以忍一忍，分一分開隻手，他日我哋就可以又除口罩相見啦。 多于心中废墟。 长待见，难你梦魂待相许，晓雨镜渐化早蕊，离人泪一点痛，落返不再醉，浮萍碎，半分爱染山水。情欲开却闭月里，遗恨似花飞尽，暗转出的回音流梦里。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啱啱听过有张继聪嘅《离人泪》， 记唔记得咧？早阵时我讲过咧，喺大家都有睇新闻啦，韩国咧话有一个。有一个女人呢，因为同一个确诊的人士呢搭 lift 的时候呢，佢都中伏咗啊。 是啊，短短地话冇戴口罩，唔知几一分钟唔使咁样啫嘛。 是啊， 打个照面咁就中招啦。 是啦，好恐怖咁样啦。咁跟住于是乎呢，因为呢一个 case 呢，令到呢泰国啦、台湾啦，佢哋都觉得哇唔掂当啦，搭 lift 都系一个高危。咁你估佢而家有啲咩方案可以尽量避免呢啲咁嘅事情再次发生？ 唔准搭 lift， 全部行楼梯。 哇！你知道我哋香港嗰啲楼几十层噶嘛？ 系啊， 可能台湾、泰国都好高噶、 啊。咁你话危险啊嘛？我因为我唔准闩 lift 门嘅，保持通风。 冇闩 lift 门有点样上啊？部 lift 唔准闩 lift 门咯， 系 铁闸啊。 系啊系啊 我估净系得女人可以搭 lift。嗱，咁你咪又减一半啦，系咪先？ 即系单双数，不如计身份证单双数啊。 咁要个个门喺 lift 门可以人 check 身份证嘅呢个路径嘅入夜场咩？而家 系 咯，咁多噶啦， 女性专用 lift 咁样。 我觉得 lady sleep 系啦 ，lady sleep 系 啦，女士先至可以。 我觉得有风扇啦，喺里边开大风扇、牛角扇、芭蕉扇，吹风吹晒啲嘢走。 点插电啊？ 有噶，睇鬼片嗰啲。 但 系呢度先话系 有几个国家都做紧呢一个嘅措施， 泰国啦，嗱，泰国同埋台湾咧，分别咧都有啲大厦啦，同埋医院咧，佢哋都分别咧喺个 lift 里面咧 做啲嘢， 都做咗啲设施，就话啊咁样 OK 就安全咗啦。 我估将个 lift 咧分开四格， 系 即 系 好似有啲透明玻璃嗰啲阿拉。 啊阿加拉胶， 或者二拉架嗰啲咧，你入咗去之后咧，拉高个二拉架，两边拉高住，跟住你咪好似有四面都围住自己。 我就话用咗搭飞机咧，佢会俾你喺紧急逃生时候咧跌咗个氧气罩出嚟，你一入到去咧，上面就砰砰砰跌晒氧气罩，然后吸落去。 负责洗个罩啊， 个 罩， 个 我都话你污糟底噶啦，曾志豪。 咁咪仲要再洗过再用过咯，再咪管理费出咯，买我新嘅。 咁一部啲。一日搭一个人嘅做咁样， 再用呢个啦。 嗱，有冇人近啊？我哋咁样状况。 诶，阿祖系近嘅。 哦，即系攞啲嚟隔住啊。 唔系，你系近啫，我冇话你，冇话你啱。 我都拉架快啊嘛，拉高拉上拉落。 系攞布咯，系咪啊？ 咁你咁高，边个挂得上去上面？边个拉得落嚟啊？ 哦。 系咪？ 咁又唔系要上到顶噶嘛？ 佢将酒楼嗰啲屏风推咗个 lift 度，一隔就隔开两睇。 嗱，阿祖咧都唔使有嘢隔住嘅。不过其实咧，我都会觉得相对地啊，系咪都 OK 咧？ 系。 头先祖祖咧一嚟就话，好喺个 lift 里面分开四格。 系。 佢喺个地下度攞啲红黄黑黄色嗰啲咧，即系 胶 即系 警告标志咁样， 好粗嗰啲胶纸。 胶纸系啦，贴咗喺个地下度，真系打咗个十字。 跟住 一人企一格， 每次只可以得四个人搭 lift 啦。首先第一样嘢就 咁样啊。 系 咁佢咧，即系因为有啲 lift 又唔同 size 啦。咁佢一年嘅 lift 嘅 size 嚟计咧，佢话咧之前咧平均每个 lift 搭十个人嗰啲咧，就打十字。变咗四个，咁咧如果有啲 lift 咧可以坐十五个人嗰啲，即系企十五个人嗰啲咧，佢就可以中间有个框框，跟住东南西北中间咧就企五个啫，即系由十五人变咗五人。咁至于有啲二十人嘅 lift 咧，佢就打个井字， 打个井就九个， 九个变咗一人企一。 其实佢都尽量减咗半噶咯， 其实 佢几好噶，佢减咗。 我觉得呢个都可以效法， 但系有冇人跟先得噶？ 啊，唔系，佢一定要跟啦，因为佢系闭路电视。 哦，有 冇话 有闭路电视啊？ 咁都有闭路电视睇住噶嘛？ 我知道，我知道， 系啊， 即系佢咁样嚟捉嘅。 其实而家最好嘅刑罚就系呢个闭路电视度 cap 佢个样出嚟，唔喺你翻工嗰栋大厦话俾人哋知你唔守规矩。 喂，同埋啲人咧，你冇办法啦，要知道画咗线嘅时候咧，喂，一人一格个，咁佢拱埋人走噶嘛？ 咁边个拱啊？自己打交噶咯？ 唔系，咁啲人排队嘅啫，咁所以咧。佢話呢件事做出嚟咧，佢話效果幾好啊！ 即係大家都願意嘅。 呢個係台灣嘅 ，OK。另外泰國咧有醫院咧，佢係點樣咧？佢直情咧將個 lift 裏面個 lift 係好大嘅，可以擺一張牀 啊嘛。醫院嗰啲 lift 係 好長㗎嘛。 係啊，咁長方形嘛，咁佢咧就喺左右邊每邊三格，跟住咧最尾埋牆咧有兩格咧，就整埋個鞋印喺度。 哦， 你哋 守規矩，踩喺適當嘅位置。 係面壁。 係咯。 要 系喎，唔好对住出边噶嘛。 系啊系啊，个面壁企整喺嗰个鞋印上面咯。 系 咁就一架 lift 明明可以咧载十几人咧，变咗载八个人啦咁样。 你而家我搭 lift 咧，我都会做啲好蠢嘅动作噶。我会咧耷低，我会耷低头啊。呢家觉得耷低头咧就冇咧，即系好似恶高个鼻咁样咧，就呼吸紧咧。 我耐唔少会闭气咯。 哎呀，有 时 都会 好长嘅话，即系习惯咗，即系自己都 好傻咁样。你跟住见到人多，不如耷低头啊，或者缩下缩下咁样 咧。你有冇试过？如果真系人逼嘅时候，不如等下一班啊咁样。 又唔会啊，我都想上咗先啊嘛。同埋有阵时你入咗去，你入咗去啲人拱入嚟噶嘛，唔关你事噶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认为，政府提出禁止酒吧和食肆等卖酒的做法无助对抗疫情。他认为要切断传播链，应该杜绝人群聚集。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当局日内立法限制市民所有社交人数只能够限于二至六人，以四人最合适，因为本港以四人家庭较多。他指出，大家忍痛不外出至少14日，否则若果情况再恶化，不排除要采取全日禁足的严苛方法。另外，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命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接替出年退休的馬道立，湯家驊說他不認為張舉能會比馬道立更加保守。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呼吁，政府在今个周末之前必须推出一篮子的戒严级别的措施，才能够堵断传播链，否则后果很严重，本港医疗体系将会失守。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过去两个星期的确诊宗数增加十倍，越来越多没有源头的本地个案，政府不应该再半桶水以及擠牙膏。他强调最重要是有效防止公众聚集，他以英国和德国做例子，要禁止一定数目人士聚集，再加其他措施配合執法和落实。另外，他说至今有至少九名外佣确诊，认为海外签证审批的时候不应该豁免，除非出示健康证明或者在当地隔离14日之后才入境。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宣布，为了加强支援接受检疫人士，应用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式，资科办已经加派人手接听二线电话。另外，接受检疫人士亦都可以利用新设的电邮和电话短信途径寻求协助。接受检疫人士对应用程式有任何疑问，可以电邮或者将姓名以电话短信传送至5394-3388，资科办就会有专人联络跟进。他们亦都可以致电热线5394-3150。另外，资科办会再度发送电话短信，提醒尚未启动应用程式的人士尽快启动程式以进行监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出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接替出年退休的马道立。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质疑特首将任命问题政治化，借此迫使内务委员会尽快选出主席，他认为是不智和无用。郭荣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自己只是主持会议，按议事规则做事，他不能够扼杀议员发言和表达民意的权利。他又说，即使未能够审议任命议题，问题亦都并非严重，很多重要职位都可以先署任。至于张举能是否合适人选，郭荣亨认为张举能资历十分足够，但是相对保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晚上至到周末有雷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29点，升459点，总成交金额75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5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1点，升2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蚊，升9.6；阿里巴巴178.7，升4.2；建设银行6.28，升1仙；美团点评89.85，升4.35；中国平安75.55，升2蚊。友邦保險66.9，升3蚊；中國移動55.8，跌8毫；港交所229蚊，升5.2；小米集團10.28，升2.8；FIE 南方恆指8.58，係跌3.7。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5，日元110.99，瑞士法郎0.98，澳元0.598，加元1.44。新西兰元0.583，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1.082。日经平均指数报19046点，升951点。港金现价报149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6.8美元，卖出162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喺长沙环咧有爆水管噶，青山道同埋兴华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啊。咁另外长沙环嘅永隆街都有爆水管，去翻元洲村方向，近住元洲街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好危险，除咗违法之外，仲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希彤，我是中文大学六年级的医学生。咁我中学的时候是香港的网球运动员，然后是入了大学先加入了中大蛙艇嘅。咁过去四年就代表中大在大专的四人艇啦，同八人艇都攞过四块金牌，更加有幸咁见证了中大夺得连续十七年的全场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好啦，我们的今日我哋要讲乜嘢呢？ 今日我哋嘅主题就系星二代。 哇，今天今天星闪闪， 系。所以咧，所有嘅听众们啊，如果你哋即刻谂起咧边一位嘅星二代，哇，你会觉得喂佢真系好犀利，哇，你记得好深，又或者咧佢哋背后啲乜嘢特别嘅故事啊，特别嘅过人之处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网上面留言，一阵间一齐分享一下。 好啊，我哋嘅星二代有冇啲咩特别嘅定义噶？即系咧，究竟佢嗰个星一代咧，要系 几星？ 要系几星咧？ 五星级酒店嗰啲 friend 系啦。 我觉得，因为叫星二代，即系佢阿爸或者阿妈一定系星啦，都唔使讲佢星成点系嘛。 咁如果 就要星咯，咪即系话， 所以都系一定系星先可以突显出佢哋嘅二代咯。 同埋我会成日都会觉得咧，点解可以成为星二代咧？就是、本身佢哋嘅爸爸妈妈，或者甚至再高嘅四大长老嗰个级别啦，爷爷嫲嫲，佢哋本身已经系好红嘅，所以咧佢哋嘅下一代咧，可能由细到大咧，已经系喺嗰啲记者啊嘅闪光灯啊、摄影机底下咧，已经系捕捉住佢哋生活点样长大。嗰一啲嘅星二代咧，就系最受注目噶咯。通常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如果我哋诶问下大家咧，第一印象你会谂起星二代嘅？ 我谂咧走唔甩咧，即系我即系如果我话头先嗰个，你点解会觉得头先阿爸阿妈好红啦？阿拉姑同埋阿四哥系咪先？ 系啊，冇错。 仲有年年明州嗰个封面，你谂下， 系啊，拜年相 发财嗰个系咪？ 冇错啊，冇错啊。 所以我细细个咧已经系真系喺呢个水银灯下面度生活，成为大家嘅焦点噶啦。到佢嗰阵时系咪十六七岁咧开始出道嘅时候停工？ 系啊系啊。 大家就会觉得。 等到啦，终于等到呢一日啦。 系啊， 系啊。 同埋咧，对佢系冇陌生啦，因为一嚟我哋知道佢叫谢霆锋咯。 系、哦，我由细睇到佢大啦。 系啊，即系你唔需要咧话诶边个谢霆锋啊，谢贤个仔啊，唔使咁样介绍噶、啊。 如果我成日觉得咧，如果一个星二代点样为之成功咧，就调翻转头嚟讲，我谢霆锋，我佢 谢贤唔系谢贤系边个啊？谢霆锋个老豆啊？ 系啦、啊，你调翻转嚟讲嗰阵时咧，其实某层面上面就代表住呢个星二代搣甩咗啊，就系阿爸阿妈 有噶有噶 戴住俾佢嗰个紧箍咒啊。 而家谢霆锋咧，因为佢真系太红啦嘛，即系佢特别喺内地呢几年嘅发展咧。咁、我见过有啲访问咧，系访问翻阿谢老四嘅阿四哥。咁佢会点讲咧？佢话 谢老四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我哋呢啲， 佢都一家人啊嘛，你自己当咗。 佢阿哥啊，咪你知唔知？佢同阿拉姑加埋咪谢拉特咯，谢老四。咁咧嗰阵时佢话佢接受内地传媒访问嘅时候咧，阿四哥佢真系又咁讲，佢就话。哦，而家唔同咗咯，而家啲人咧会写住谢贤咧，跟住括弧写住谢霆锋爸爸咯。 系啊系啊，会倒翻。 系啊，真系好。佢话佢有妒忌噶， 佢有妒忌。 系啊，不过当然你谂下都几廿岁咧，阿四哥都一半妒忌，有啲讲笑成分。即系佢话，以前明明就系话咧，佢系四哥个仔。佢话而家唔系啊，而家调转写噶，佢写住话谢贤括弧谢霆锋的父亲咁样。 系 啊，证明咗而家呢个仔咧就已经系可以成为咗辨识嘅一个标记咧。 系 出人头地噶，呢、這个对阿爸嚟讲，其实我谂老怀安慰 嘅。咁我问下你哋，我问下两位拍档啊，你哋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星二代， 吓 佢条路嗱，跟住佢都要出嚟， 即系 出嚟做 就难啦。 做娱乐圈究竟系易行咗定系难行咗？ 难行。 点解咧？桂花姐姐， 佢嘅机会佢系多嘅，因为佢周边身边所有都系 uncle auntie。咁佢條路係易行，但係嗰、但係嗰個叫做命運咧，即係佢係會更加俾心機要，即係 包袱好大，可唔可以咁講？ 包袱好大，好重添，我會覺得 係啦。 係呢條路真係一個大挑戰嚟。 唔係嗱，我而家我講個答案咧，可能你話你再廢啲啦。我答案係話佢有佢嘅優點，又有佢嘅缺點。佢嘅優點係佢嘅缺點，佢缺點可以成為佢嘅優點。 哦，唔系玩哲学嚟噶。 我想讲，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 系咪好有道理先？ 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嗱，佢嘅优点咧就系全部人都识佢啊嘛，即系行出嚟咧已经唔使攞五位数字慢慢去焗咧，可能已经知道。哦，呢、這个谢霆锋咯，咪谢贤个仔啊，你已经识啦嘛。但呢个亦都系佢嘅缺点咧，就系话，且咪靠佢老豆啫嘛。 呢句说话咧，我谂系好多星二代佢哋孭住咗呢个包袱系几廿年嘅，真系讲咗几廿年。 系啊，靠老豆啫嘛，我知啦，系佢咯，咪呢个靠阿妈咯，呢个靠阿妈咯。呢个如果唔系佢阿爷，佢边会咁啊？ 最衰就呢啲说话，有啲咧系唔系净系背住讲，背住讲，其实你嗰啲嘴脸人你见唔到咩？有啲真系会兜口兜面讲。 会噶， 即系我 keep 住都同讲就系、是，哦佢啊，佢咪边个个女咯，佢咪边个个老豆咯。其实我估。如果佢系当事人嘅话咧，佢都未必会容易过嗱。我记得我睇过雨丝，即系阿詹叔个女啦，我哋都咁讲啊。黄雨丝其实大家都好认识啦，系咪？我同雨丝系认识，我哋有合作过嘅，即系都睇过佢一啲访问咧、都会话，其实咧即系之前出道咗好多年，其实都好多年啦，都做咗几多嘢啦、但 系 人哋都会介绍嘅时候，哦，佢系 詹叔 个 女，詹叔个女， 即系呢一样嘢咧，曾经都对阿雨丝咧系会有一个压力，或者。是不是我什么都没做到先？ 为 什么都还是要这样介绍呢？ 是不是我唯一只是继承了我爸爸的身份呢？是 不过呢他都经历了时间，他现在去到，当然去到现在他就继续都是很骄傲地，就是其实我应该很开心我是詹叔的女 的。 因为呢就是我爸爸这么厉害嘛，他写的歌词啊，他的作品啊，各样东西流传这么久，所以他作为他的女儿是开心的咯。如果多一样东西令到大家记得，就是他都要经历了一段时间，好像阿天这样说那个包袱咧，先至擺得低咁樣咯。 係啊，真係好比好比，即係比其他人可能更加努力、更加辛苦，可行嗰條路。 如果你咁計嘅話咧，頭先我咪話缺點又係優點咧。咁你可能其中一個缺點就係話，且你可能都係跟住阿爸阿媽啊，即係個名啦咁樣。但亦都可能因為咁樣會變成咗個優點咧，就係佢會唔會有佢阿爸阿媽嘅特長咧？ 即係遺傳咗啲表演嘅天分喺度。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又如果用翻霆鋒嘅，我大佬佢個餅印喎，個樣係阿四哥個餅印嚟嘅。 边度都有得捞啦， 四个加拉姑咁靓仔啊嘛，嗱咁但系会唔会几时咧个星二代咧就俾人话你系靠阿爸阿妈嘅努力，所以咧有一啲星二代咧你会见到佢咧。 佢唔想俾人提佢阿爸阿妈啦，甚至乎咧，佢会觉得咧最好就咧唔好避免我， 搣甩佢， 唔好避免我。我觉得有 出道嗰阵时，尽量唔话俾人哋知我个爸爸妈妈系边个。 我觉得有个例子都几好噶，曾国祥啊， 佢系阿 曾志伟个仔。嗱，如果你计阿曾志伟咧，其实佢个女咧都好巴闭咯，曾宝仪，佢台湾嗰边已经系企稳一线噶啦，佢嗰度 早就企稳一线，独当一面啦。 同埋你系好少需要介绍曾宝仪咧，曾志伟个女咧系唔使嘅，起码喺嗰度都 开头去个女喺香港咧有发展嘅时候，但其实大家都已经睇好多台湾嘅 系啊，嗰啲 综艺节 目冇错。咁啊，曾国祥咧嗰阵时我睇过佢访问咧，佢而家专心除咗做演员，做导演啊嘛。咁嗰阵时咧，佢话曾志伟点样带所谓带挈佢入去咧？佢话好似走埋去同尔冬升同唔知边个讲，佢话你求其俾个位佢做啦。 系 佢就由嗰啲唔知咩副手啊、林记啊、茶水啊、助导啊。 最系啦，小朋友即系由小角色开始去做起，即系后面做你当做打杂就。 佢真系由打杂呢度做到咧，佢最近就可以自己做导演啦。 一部又一部，仲喺国际影展啊，香港嘅影展全部都攞奖啊！少年的你啦，最新嘅作品就 是。咁你谂下，佢如果冇呢个经历咧，佢就会好惊俾人哋话：哦，你梗系可以做到导演啦，你阿爸曾志伟啊嘛。 系啊，大把机会你啦，啲 uncle auntie 锡晒你。 哎呀，你开咩戏都得啦。 我最其实最衰呢一句，我谂最嗰句就系，你老豆俾埋钱你拍得仲得啦，我谂呢句系咪最衰啊？ 我谂都系， 系 咪 啊？应该最衰，所以我觉得阿曾国祥佢呢个古仔咧就真系好励志啊！佢即系话俾你听，系咁我爸曾志伟冇得改噶啦， 系 啊，但嗱佢系你嗱你可以话佢有冇靠到佢阿爸嘅一啲帮助咧系有嘅，如果唔系你点会可以揾到唔知边个导演为你安排个位俾佢做啊？ 其实呢一届已经系赢咗好多人啦， 但系系啦，但系你话如果净系得呢一格，佢可唔可以自己跑出嚟又唔得噶？ 咁都要靠佢自己个人， 系啦。 跟住你谂下做导演 啊，佢由最低做起喎，系啊， 嗰、 啊 那个真系睇你有冇能力噶， 系冇错啦。 如果你冇能力，喂，而家个市道好好咩？你估你阿爸系边一个啊？都未必开俾你啦，咁样系咪先？ 冇错冇错， 即系有能力先至做得到噶嘛。 如果讲女嘅星二代咧，咁我觉得欣儿都真系就唔得啦。 系啊，咪欣儿，我哋咪由喺佢出世到而家， 佢呢个赛前啲即系未去到嗰个杂志封面，佢出世好似喂，我冇记错。 秋官同埋阿肥姐结婚够震撼啊，系咪先？ 梗系啦，梗系啦。 系佢哋喺加拿大出世噶嘛？我记得肥姐点样抱住欣儿喺启德机场度出闸。 我呢个唔记得啊，呢个 即系嗰啲 friend 嚟噶，你 谂下，都系由细到大噶， 出世好似睇到噶。 同埋佢哋又好细个已经合唱歌啦嘛。 系啊， 系啊，因为欣儿细细个已经有好多嘅表演天分，好中意表演。咁妈妈又可帮佢安排到一啲机会，咁同埋其实由细开始，欣儿已经系唱得好好。 系冇错冇错， 系啊，抵佢有呢个机会。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欣儿佢承受嗰个压力咧，咪正正头先讲嗰种咧，好似太多妈妈嘅影子啊！即 系 开头啲人咧，点解搏命叫话我哋减肥啊？唔好用呢个形象啊，咁样咧， 就想搣甩妈妈嗰种开心果啊，同埋身形系比较大嚿嘅，嗰个系肥姐嘅标志嚟噶嘛，系咪？肥姐啊嘛，系咪？ 系啊，但系你发觉咁欣儿咧，即系兜兜转转之后咧，其实佢最尾佢就话：喂，我系咁噶啦， 真系啊，唔好逼我啦，俾佢，我觉得呢个系最 natural 最自然系佢系就 系 咁 啊，即系受够了吗？ 系啊，你谂下阿欣儿，系啊，佢中间有一个阶段咧，其实我谂你睇翻唔同嘅访问都见到佢最难过嗰个阶段。譬如有人竟然话佢消费肥姐，因为譬如佢有阵时上台攞奖啊， 系啊，会多谢妈咪。 自己喺工作上面，你谂下攞金曲咯，系咪？即系唔系新人奖，攞金曲噶咯，一首又一首都系大热嘅作品啦，系咪？大家都一致公认，新一代嘅女歌手嚟讲，欣儿真系好唱得，系咪？咁但系咧，佢只不过系多谢佢妈妈。但系咧都得到好多人嘅一啲嘅唔好听嘅说话啦，就话佢消费佢妈妈，就算妈妈已经过咗身啦，都消费。即系其实我谂中间佢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阶段，佢嘅外形点样俾人哋批评啦，将佢嘅艺术成绩啦，同佢妈妈去比较啦，到连呢啲啊，你有冇消费你妈妈都讲。不过你而家见到啦，因而不论咧，其实经历咗时间之后，佢嗰、那个表演嘅能力啦，佢嗰、那个智商啊，个 EQ 啊， 好高啦， 咁咪高过好多唔同嘅人。 系 啊， 嗱，仲有一类嘅星二代咧，我哋即系阿宇咧，帮我哋 P A 同事帮我哋揾到资料之后咧，我发现咧几得意嘅，因为有一种嘅星二代咧，你噏出嚟，你可能会话咩啊？佢自己系星一代啊嘛，关佢星二代咩事咧？唔系咧，佢唔单止自己好红啊。其实原来佢阿爸咧都系一个巨星嚟嘅，只不过 即系演艺世家啦。 系啦，演艺世家，只不过咧可能我哋少留意咧，即系可能你要揾翻啲历史咧先至会知嘅。嗱，转头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一啲咧都比较隐形少少嘅。佢本身系星，但系原来佢都系二代嚟嘅噃。 不羡慕眼光，不要望。几时有白色去人道，我怎去做？参与我自愿快亦是我乐与怒。会这么日子满而论说好不好？风光风光，明日是如何风光，请你走着看。从未冒着风险，祝福我别阻挡。曝光曝光，独家的珍贵风光，限人被张望。无限量未来盛况，谁都想归站天山渴望。 鄭凌峰嘅曝光啊，呢個係佢早期嘅作品咧，裏邊都透露好多嗰啲反叛啊嚇，唔介意嗰啲輿論嗰啲睇法噶啦。嗱，頭先我哋講話嗰啲有一啲叫做隱形星二代咧， 你唔知嘅 係啦。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咧，嗱阿典李小龍 係咧，我有聽睇到聽眾話李小龍 係啦，即係嗱，我哋承認嘅，可能咧即係我哋之前搜集資料嘅時候咧唔多。咁咧就會好直覺覺得咧，李小龍佢本身係星一代嚟嘅，但係阿祖 佢 都話 仔同女都有出過嚟拍電影啦，係 啦，同埋佢自己好大粒啊嘛，佢真係巨星嚟噶嘛， 係咯。 但其實咧睇翻資料咧，佢真係一個星二代嚟嘅喎。 係佢 爸爸咧亦都係好出名嘅，因為佢爸爸咧就叫李海泉咧，咁咧佢亦都係一個即係香港嘅粵劇丑生啦，學過太極拳啦。咁佢話咧李海泉咧當年咧就同半日安咧、廖合懷咧同埋葉忽若咧合稱係粵劇四大名丑嘅，咁即係話喺其實佢哋嗰個粵劇表演界別裏面咧四大天王， 係， 所以佢真係當之無愧咧。 不過係我哋唔同 年代，我哋唔 代，所以係我哋自己孤陋寡聞， 係啦，冇錯。 我啲中文好叻，我孤陋寡聞，我 係啊，你識啊，真係。如果唔係，你平時會講孤家寡人㗎。 類似嗰啲咩？係啊，孤男寡女啊，我哋 係啊，孤男寡女真係係啊，所以我覺得嗱，呢個所謂隱形星二代咧，就係因為佢而家個光芒太多啦，一睇起李小龍咧就覺得佢就係個源頭啦，佢就一代嘅宗師啊，咁但係咧再追完數本咧，佢爸爸亦都非常之出名嘅啦， 係啊。嗱，我自己咧有接觸過一啲星二代嘅，我自己如果我要總結嘅話咧，嗰個係一個讚美嚟嘅喎。我認識嘅星二代，我覺得佢哋係特別有禮貌同埋特別有家教。 係啊，點樣咧？ 唔知係咪咧？即係由細到大咧，佢哋已經係俾人係嗰個焦點所在啊，就會特別留意住佢哋嘅言行舉止啊，或者係爸爸媽媽真係教得好，即係可能爸爸媽媽擁有嘅嘢，喂，尤其是你諗下，如果而家嘅星二代，佢哋當日嘅星一代，你估佢哋要擁有嗰個事業容易㗎？係咪？譬如啦，我哋認識嘅一齊認識嘅少尊啦， 係冇錯。 我哋會喺電台見到嘅欣兒啦，我頭先講雨絲是我朋友啦，寶珠姐的仔仔天經我有合作過的，即係還有譬如 Alex 啦、林德信啦，等等啊嚇 ，even 譬如工作同阿婷婷有合作過的，佢哋每一個在我心目中咧，係比好多佢哋同年齡的 artist 咧係成熟，而且是有禮貌有家教。 喂，我想話嗰時啊，劉海威啊，佢做過風騷快活人㗎。係 啊，你琴日仲講過啲咩？講埋出嚟啊！ 係啊，我唔講得嘅，佢應該。 流曬口水㗎嘛，你係嘛？ 係啊，你得佢小鮮肉啊嘛，嗰陣時想。 小鮮肉你去嗰時，嗱，我想話劉海威嘅 case 咧，你唔會仲喺度楞住佢係劉丹叔個仔㗎喎。 係係咪出道嗰陣時咧，會係咁講嘅，但係慢慢佢內地咁紅， 係冇錯冇錯，係咁嗰陣時。你同佢合作，你觉得点啊？ 佢咪真系彬彬有礼咯， 即系冇理过你嘅， 点会知你先？ 系咯， 正常交流都有嘅， 冇彬彬有礼啊嘛，即系 我哋保持讲到佢哋两个要帮佢哋传绯闻先得噶， 保持距离咯嘛，咪咁啊？ 有边个系唔传绯闻啊？喺度讲啊笑啫嘛。 嗱，仲有好多嘅，譬如可能你会谂起咧，王菲个女女啦， 系 喺音乐嘅，即系 窦靖童啊， 系啦，唔好话佢嘅成就各样嘢，起码佢都一嚟就已经有个人嘅风格啦， 系 咪？喺日本啊，甚至系外。地方咧都会听到佢嘅作品啊咁样啦，咁另外咧都仲有好多，我觉得咧近期咧虽然佢就唔系呢个香港嘅香港嘅艺人嚟嘅，但你唔好得唔讲咧就系木村同埋阿宫崎静香嗰两个女女啊，系咪啊？ 光希 系啊，光希咧真系好出噶， 系啊两个，因为咧另外咧本身个姐姐咧佢之前咧就系妹妹啦吓，佢咧就系做 model 啦咁样，姐姐咧就有一个好浓劲嘅音乐造诣啊，出嚟咧就用音乐人嘅身份，但系而家两个咧都开始出嚟呢个娱乐圈嗰度工作，哇！成家嗰啲优良传统，你唔流水啊！ 同埋头先咧，你将嗰两个家族讲埋出嚟咧，其实佢哋互相都有好多所谓嘅接触啦，已经就系木村就同阿窦靖童之前有拍广告， 系啊，仔裤 系咪先？ 仔啲講咗添， 匿埋咯，匿埋嗰牛仔， 匿埋嗰嚿， 係啦，匿埋。即係呢啲星二代咧，用呢個方法出爐嘅時候咧，你又發覺。好似你又会受落好多噶， 系啊。喂，嗱，如果就系讲拍电视剧咧，咁而家咧即系近排啦，大台都成日都揾阿谭俊彦， 系谭俊彦， 系啦， 即系阿 狄龙大哥 个仔仔啦，系啦，即系就系已经就拍咗好多套剧啦，跟住阿汤镇业嘅女女阿汤乐文咧，又系好多噶， 系啊系啊。 佢哋而家即系都嗰个名咧，即系 汤镇宗个女女， 阿汤镇宗个女女， 系啦，但系佢哋全家人咧，嗰啲仔女嗰啲传统都都个个都好靓仔靓女。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都即系其实都佢自己都即系捱出头来，我都会觉得咧，啲人已经认识佢，唔会再愣住佢啲阿叔啊，或者系爸爸个名啊，我觉得会系咁咯。 但系年代咧，真系有唔同度嘅，譬如咧呢几年咧多咗好多咧，佢哋嘅星二代未必谂住入娱乐圈嘅，但全部咧都成为嗰啲社交界嘅名人版， 系啊系啊系啊， 邱淑贞个女啦，大家都会哇靓到咧咁样， 仲有边个啊？ 上山 思立嘅 Hillary 啦。系啦，就上山思立嘅女女啦，跟住仲有，譬如你见到咧李连杰同埋阿李志嗰个女女，都见到喺好多嘅社交名人版度出现啦。 哦， 大家都会话哇好靓啊咁样啊。 咁啊，黄敏德个女就更加出位啦， 两个女女同埋个仔都出位啦。 佢女我成日都喺娱乐版度咧，见到咧话咩激到阿爸咧，揞住只眼啊。 阿爸都唔知点解同埋做咩反应噶嘛？ 系啦，点解张相会咁样嘅咧？真系似乎都系好多姿多彩嘅。 系啊， 我哋仲有我哋啊下家同事啊。阿咪咪个女女咧， 系 啊， 但呢个又系即系，但佢又即系表演嘅能力遗传晒爸爸妈妈两个， 系 佢系嗱，记住啊，佢系自己中意表演，唔系阿爸阿妈拱佢出嚟咯， 系 冇错冇错， 系啊，所以你会见到咧，即系嗱，星二代我哋讲，佢哋好多时候咧，好似有特别嘅压力，有特别多嘅包袱嘅，但系你见到，咦都唔怕，好似呢首歌嗰个女歌手咁样， 系咯， 咁大压力依然可以成为一个女神啦，系咪？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直大家一年不丧。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光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宣布确诊。白巧在 Twitter 表示，他和太太当地星期日起出现咳嗽、发烧等的病征，并在星期一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白巧说他们正在进行家居隔离，但是就说不清楚自己感染病毒的来源。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晚上至到星期六有雷雨，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42点，升479点，总成交金额79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5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1点，升2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374.6升9.4，阿里巴巴178.5升4蚊，建设银行6.28系升1仙，美团点评89.55升4.05，中国平安75.5升2蚊，友邦保险67.1升3.2，中国移动55.85跌7.5，小米集团10.24升2.4。港交所228.8升5蚊 ，FIE 南方恒指8.56系跌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159，瑞士法郎7.919，澳元4.641，加元5.39，新西兰元4.53，欧元8.3839。每百日元兑港元6.97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19,075，升983，港金现价报14,910，升2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1.8美元，卖出1,62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喺考明街。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啦，近住骏业街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都是排到去考明街。在新界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日出大道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九龙、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登记做选民， 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师兄祠堂的阿一，我最喜欢进修增值自己的，你不要以为毕了业之后就不会再读书，很多时大家读完个学士学位之后呢，会再读个硕士学位甚或乎是博士学位的，而很多时这些进修呢都是有资助的，如果你同我一样咁关心呢啲资助进修嘅议题嘅话，记得同我一样登记做选民，参与今年嘅立法会选举投票，希望香港变得更好啦。如果你仲未登记成为选民嘅话，快啲行动啦，5月2号就会截止，成功登记之后，选举事务处会邮寄通知书俾选民确认已经完成嘅选民登记，又或者是确认你的更改登记资料申请的。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翻嚟啊，十二点十分啊，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啊。直播室就两个男人啊，祖同埋豪仔，家居就有桂花田嘅。 系啊， 喂嗱，韩国咧，系大家而家好关注一个地方啦。除咗佢嗰个即系疫情好严重之外， 之前有冇听过有个地方叫大邱啊？ 系啦， 其实喺地理堂上面，大家学识多咗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城市啊。 系啊，冇错。譬如你意大利咧，之前我都唔识伦巴第噶。 系啊，我都冇听过。 系啊，但系而家就成为咗。阴公嘅重灾区，咁但系原来佢都有好处嘅，就话嗰笪地方咧，本来话医疗设备咧，被誉为欧洲最先进咁样嘅，咁但系呢啲都系同疫情有关啦。咁但系韩国咧，除咗你话大邱啊，可能之前你就会留意咩爱的迫降之外咧，呢几日咧可能你会又见到多一个地名，好神奇嘅，你见到咩嚟嘅咧？咁样 N 号房， 我有。嗱，我有睇到，但跟住我喺度谂咩嚟嘅咧？我都系问呢个问题。 系啦 ，N 号房系咩嚟嘅咧？咁样，咁呢几日咧，即系啲报纸系咁咧，即系大篇幅咁样咧，就追访啊、报道啊、揭秘咧。但系好不幸地咧，全部人嘅留言都系话，点解韩国咁变态嘅，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嘅咧？ 嗱，我谂要讲多少少嘅，因为咧佢未嗰、那个，而家大家就开始去讨论啦。未必大家咧都知道究竟咩系。N 号房 咧，系咩嚟啊？ 呢 N 号房咧，原来就话说咧，佢哋差唔多喺两三年前咧，就话喺个 Telegram 啊呢一个嘅通讯程式上面咧，就发现有人咧就开咗咧，因为佢所谓唔同嘅 channel 咧，一个 channel 咧， 群组咁啦， 群组咁样啦，咁咧佢就用唔同嘅代号咧，一至八号咧就开咗好多间房间出嚟，咁咧然后咧就俾大家咧。当系会员咁样咧，去睇里边啲片嘅， 又或者互相分享啦，简单嚟 讲，互相分享嘅。咁但系咧，佢睇啲咩片咧，就系全部都系咧同一啲即系不雅啦，你话嗰啲即系淫亵嘅片啦，甚至乎好多咧 吓，虐待 系啦，系性虐待都有嘅。咁咧嗱，佢仲有一个分别嘅，开头咧就话呢一个 N 号房咧就喺 Telegram 咁样开咗几个啦，佢嗰个群主咧个名就叫做 God God。即系神神咁样嘅、 哦、，OK GOD GOD GOD 咁样嘅，但佢话咧开头咧，哇佢唔收钱嘅，免费咧摆上去咧就大家观看啦。咁、但系后来咧阴差 少少系属于同道中人，嗱 系啦，即系变态同好啦，佢哋自己嗰啲。 即系但如果我会话有人系可能有咁样嘅选择，即系佢哋拣佢哋喺性方面系选择，即系性虐待系佢哋喜爱嘅一个。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呢个真系咪？即系佢哋本身系自己事， 都唔得噶。因为点解咧？佢嗰啲片咧， 系啊， 嗰啲主角系咩人先紧要啊嘛？ 哦，发生咩事咧？咁、 即系你话如果咧，你系睇嗰啲即系三级片，咁佢嘅片种咧就系性虐待嘅，咁啊，好似阿祖话斋，咁愿打愿挨啫，做场戏啫，咁样嗰个演员收咗钱就签晒合约嘅。 系有人唔愿意情况底下被拍摄、 啊， 因为系啊，因为而家咧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佢呢个 N 号房里边咧，大家话流传出嚟啲片段咧，好多都系咧，被逼嘅，俾人 要挟 嘅， 系 啦，仲要最后生嗰个受害人咧，11岁啫， 咁、就一定 咁就一定唔得啦，系咪先？嗱，咁咧，但系佢演变嘅过程咧，就系、是、开头就系喺 Telegram 度咧免费，大家就睇啦，嗰、个就叫 N 号房，去到后来咧，佢话咧唔知佢点样阴差阳错呢个 God God 就消失咗、哦，就有第二个人嚟接手啦。呢个 喺同一间房间入边度嘅， 唔系佢开咗另外一个，佢、个名咧叫博士。自己化名叫博士，咁咧佢就开咗另外一个呢啲房咧，大家都系统称佢叫 N 号房啦。但今次咧，佢就大谂头咗好多，佢就收钱嘅，要你俾会员费嘅。 个头啊嘛，咁可能就吸引咗一啲人啦吓，好特别喜好啦，叫做 冇错。 咁啊，跟住咧就我调咗去开始个人，佢如果冇话咁，结果再开翻要俾钱，可能佢都甘愿俾钱啦、 啊。 我相信嚟。 咁而家咧，佢 嗰个费用系贵唔贵？ 啊，佢哋话有啲都好高昂嘅数字，我未揾到出嚟。但佢话咧，因为佢嘅收费都唔平咧，所以佢哋认为咧有一啲咧应该就系即系 share 户口嚟。即系譬如话可能咧，话就话有一个订户订咗，但可能佢个价钱太贵咧，佢会觉得咧呢个账户 自己人分享 系啦，所以其实睇嘅人咧就唔止佢有咁多嘅数目。好啦，咁佢有几个地方好恐怖嘅，一个拉咗嘛个人，佢、 okay. 就话啦，有几多个嘅付费嘅会员咧、一共有26万个， 系啊，都唔少啊， 你谂下，仲可能系一个付咗费嘅话，就两个人分享，三个人就开心 share， 系， 即系起码对于呢一样嘢有兴趣嘅朋友 好多噶， 数以十 万计咯， 唔止，佢本身都廿六万咯，佢本身已经廿六万啦， 八万嗰啲即系乘三嘅话，都差唔多都一百万啦。 系啊，佢哋话计嗰条数咧，用韩国成年人咁样计咧，佢话每一百个就有一个系会员嚟噶啦。 哇！ 即系去到咁夸张噶咯，已经。 恐怖下噶，其实 系啊， 嗱，即系点解？因为佢哋睇嗰啲嘢实在太有变态啊嘛，咁你会觉得啊，咦，你个人点解会有啲咁嘅即系喜好去睇啲咁嘅嘢咧？咁，但系问题系嗰啲叫做嗰啲片咧嘅资料来源嚟自边度咧？ 系嗰啲资料来源咧，嗱、啊，有啲咧就系佢哋咧，原来就系、是、诶。盗取他人的私人资料， 系 咁咧。譬如话，哎呀，有一日可能咧，我就开咗网站咧，就叫桂花田嚟应征嘅。咁啊，同佢沟通完之后咧，攞晒佢所有资料。 哦， 咁跟住咧，一系就hack job去影佢嘅私生活。 嗯， 一系咧就威胁佢，喂，我而家攞咗啲资料啦，肥妹， 系啊， 你如果唔想我话俾所有人听嘅，同我 正正地， 正正地，系啦，表演啦，表演食麦皮啊！ 系啊， 每朝睇你表演食麦皮，捞住条香蕉，几变态你话真系。 唔系啊， 通常麦皮捞当归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就叫佢哋做好多呢啲所以佢嘅来源咧都系非法啦，系啲犯罪手段嚟嘅。 同埋强迫咯， 强迫啦咁样。 威 胁咯。咁但系佢另外一个模式咧就系话，佢点样巩固咧呢一班嘅收费群众咧，系佢忠诚嘅客户咧咁样。 哦，我觉得咧叫得自己做，你头先话叫自己做神啊嘛，第一个。 第一个叫 God God 系 啊，我觉得佢对于即系嗰个人。已经是有少少嗰个心态咧，你当我是神，你要崇拜我，因为我俾到咁多片你睇咁样，同呢啲有冇有冇？ 我又唔会嘅，呢啲好直接嘅啫，明买嘅啫。但系咧，佢就要咧保证咧，就系你系所谓同号啊，我先至会俾你入会，因为佢有风险噶嘛。 哦，你要俾一条你自己拍过嘅片俾我睇，即系知道你有做过。 Yes， 咁会唔会啲收埋咁多片咧？廿几万个户口，佢自己收埋都廿几万条。 系啊， 但边有人咁蠢？你谂下啲咁自己私人嘅嘢，仲要唔知系咪合法嘅嘢？ 佢唔使，佢意思话就唔使话，即系你想入会影自己嘅身体俾佢嘅。但佢话你唔使自拍嘅，但佢话咧唔该，好似人哋以前上梁山好汉啊嗰啲绿林英雄咧，要有投名状，即系话喂你要加入我做响马做山贼， 我真系坚系好想嘅。 你杀个人俾我，你杀个人咧你都落咗水啦。 机咧介绍洗藏咗嗰啲啊，嗰啲 friend 一样啊，你介绍啲 friend 上去， 唔系佢呢个 自己噶嘛， 唔同，投名状系真系要你咧自己做一件坏事。等你都甩唔到個責任。 佢自己咩？佢咪揾人哋啲片都得嘅。 佢就要 upload 啲核突片咯。 啊，係咯，但係其實自己核突噶嘛。 但係佢都要同號噶嘛，即係話你都要先做咗呢一個動作咧，就話你如果你 upload 咗之後咧，你有咩事大家攬咗一齊死嘅咋，因為都係犯法噶啦。你 upload 親佢唔會叫你就咁 upload， 求其喺嗰啲 AV 網站度 download 條片，佢又唔要啦。佢梗係要你啲 係 啲 scan 過， 都係要嗰啲性虐待有關噶嘛。 審批過咁。 係啦，咁啊，第一係依個啦，第二咧，佢逼佢哋咧就話。你哋唔可以咧入到嚟呢个嗰、那个 channel 咧斋睇嘅，可能你话我食花生得唔得啊？我睇到开心得唔得？佢话唔得，佢话咧你要喺睇嘅过程里边咧参与讨论，佢话你要用你嘅言语去性骚扰咧嗰个对象。 哎呀，我以为你真系写阅读报告啫，仲要用言语去即系性骚扰人哋。 即系佢要佢，我觉得佢呢个系好犀利嘅嗰个犯罪心理学嗰种嘅要你变成共犯啊！ 咪滥炒。 真系攬炒啊！ 嗱， 而家你見到呢個肥妹仔食緊麥皮撈香蕉啦，唔可以齋睇喎，你攞言語上面嚟攻擊佢，挑釁佢，揶揄佢，哇！食多啖，食多啖，即係佢總之佢希望咧令你覺得咧。你係我哋一伙嘅，你走唔甩㗎啦咁樣。 哇，好慘！ 啊、 但起碼有一個好嘅消息就係，而家唔算，算唔算瓦解咗呢個咁樣嘅組織啊？ 但係得一個捉咗啫喎。 捉咗一個。 因為韓國佢哋而家好震撼咧，第一就話要拉呢個人啦。咁第二咧，佢哋就話，但係點解睇嗰啲人唔使罰嘅？睇嗰啲人而家唔使罚，你知唔知啊？佢哋就话咧， 未罚啫，系咪？ 咩？但系嗰啲都有参与噶喎。 你头先咪话佢系做即系用呢个酷，即系酷主嘅形式，佢上载啊， 但系而家佢直接咧控告佢嗰啲罪行咧，佢话观看嘅人咧就冇份噶。 因为 个女仔唔系佢虐待噶嘛。 系，因为佢主打嘅。 佢主打佢会员嚟嘅啫嘛， 系啦系啦，佢做主持嗰个，所以拉咗佢啦。 系啊， 可能其他就罚其他嘢咯。 冇，暂时冇罚。所以佢哋而家咧，韓國人咧就癲咗咧， 就上街請願咧。 佢 話唔可以噶，佢話如果咧你縱容呢啲咧觀看嗰啲人士可以咧逍遙法外嘅話，佢話喂點解啲人會攞咁多片出嚟咧？就是、因為你哋個個肯俾錢啊嘛。咁如果俾錢嗰啲反而冇事嘅話咧，咁你有一個博士就會有第二個碩士，仲有兩個 IQ 博士就會一路一路出嚟噶咯咁樣。 即係我自己會話。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喜好的，但如果你要将你自己的喜好建筑在一些女士是被逼又或者是未成年底下呢，这个喜好真的即系搣甩佢，唔该睇医生啊！真 系啊，仲有啊，佢话咧嗰啲片啊，佢话咧即系喺即系嗰啲片点样嚟啊？可能有啲变态偷窥咧， 偷窥咯 嗰啲咧，其实都好恐怖噶。佢会喺厕所啦， 系 会装呢个叫针孔摄录机嗰啲咁样啦， 系 喺酒店房啦， 系 咁呢啲即系全部都系即系会系啦，有人会望住影住你，跟住就攞咗啲片，跟住就摆上去噶咯。 嗱，所以咧最尾咧，佢就有人 发噶呢啲， 有啊有啊，系啦，所以而家最尾咧就有人咧就教你几个小方法咧。佢话嗱，如果你真系要去韩国旅行， 我觉得我自己好危险啊！喺呢个时候， 我都觉得系 啊， 真系。 你危险啲咩咧？吓， 我 唔 知， 唔着拖鞋行。 癖好嗰样嘢好难讲噶。 你话针孔摄录机啊嘛，我惊佢踩到个大头针啊嘛。 系啊，未叫咁眼细噶嘛。嗱，佢而家咧就有几招咧，因为佢哋韩国咧就访问咗一啲咧。好搞笑，熟悉偷拍技术嘅专家 系咪即系嗰啲 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嗰啲， 我谂都 系 啦， 系 啦，即系你谂下，你出到嚟行，你话俾人听，你熟悉咩偷拍咯？冇嘢噶，我熟悉偷拍嗰啲。 但系问题佢又肯愿意去讲公开咧，点样去防呢件嘢吓？ 咁佢如果系做私家侦探嘅话咧， 一个正当职业嚟， 正当职业嚟噶嘛，即系佢了解啲犯罪手段啫。嗱，有几样嘢咧，佢提醒大家可以试下嘅。佢话咧，第一入到间酒店房嘅时候咧， 担唔担心你间酒店系有针孔摄录机影住你嘅？ 冇错，嗱，同埋都做到嘅，因为佢唔使太复杂嘅。佢话第一个方法咧就系喺你嘅手机镜头同埋闪光灯嘅嗰个位置咧。贴一张红色的玻璃纸， 系啦，即系无端端变咗自己是红外线咁样啦。 我即刻想试下，我因为我特别我唔会平时， 但你有冇红色玻璃纸啊？而家 唔系啊，我平时嗰阵我连我闪光灯 个镜头喺边 度 都 唔知。嗱，镜头喺边？你自拍嘅话冇闪光灯噶嘛？系咪先？ 系啊， 系咪？ 佢话咧，如果你贴咗呢张玻璃纸，跟住就打开相机呢个功能，咁你就会睇到出边啦。佢话咧，如果你发现咦， 点解啲嘢反光嘅？ 系啦，荧光幕有亮点， 有红点， 系啦，唔系亮点啫，即系有光闪出嚟。佢话就代表咧有针孔镜头啊。 因为嗰个镜头仔，因为咧你就咁样肉眼睇或者开个灯睇，根本就 睇唔到噶嘛。 因为系细到一丁点啊嘛， 系啦系啦 嘛，系。咁佢就透过呢个光嘅时候咧，就会要熄灯吓，要喺个厕所度熄灯。 系。 咁即系周围咧，好似啲大手查睇下边有细菌咁样样咧。 系啊系啊。 就見到啦，因為佢嗰個鏡頭咧，始終都係個鏡頭咧，會有反光， 會有要有點出嚟嘅 點，你已經令到我好大壓力。 係啊，你隻眼太細睇唔到。 係啊，呢個係最大嘅。 會唔會可以直接將張玻璃紙黐喺阿祖隻眼度咧？ 係啊，跟住自己 佢透過隻眼嚟望，會唔會已經望到咧？咁樣嗱，呢個一個啦，第二個咧就易啲嘅，佢就話啦。开你嘅手机嘅 WiFi 功能， 跟住会点噶？ 咁你咪一次可以搜寻咧好多唔同嘅装置噶嘛？ 系， 佢话咧如果 因为嗰啲叫做针孔摄录机咧，系都要透过 WiFi 嚟传送嗰啲信息俾嗰啲嗰啲主脑噶。 系啊，佢话因为咧、如果咧你 search 嗰个 WiFi 嗰啲装置咧，你见到咧，咦？点解有一串好长好长嘅乱码？ 哦， 好长嘅，最紧要系咩咧？仲要信号好强喎，因为譬如有一啲发射点咧，可能喺隔篱五间房外嘅，咁就好弱噶嘛。但佢话如果你收到嗰、那个搜寻嘅装置咧，好长嘅，譬如佢有个荧幕嘅个例子噶， 24456啊， 唔系啊，佢系好夸张，譬如话 CMS21C977FBB3D9A35051406689， 外星人嚟嘅， 系啦，即系你好少见到咁长嘅个装置名咧，同埋个 WiFi 信号好强咧，佢话好有机会。就是附近是啦，有呢个 WiFi 传送影片嘅摄录机功能，嗰啲镜头喺度。 我唔知嗱，你哋咧就系去租酒店房嘅时候咧，去 search 咁咧，一定会 search 究竟系咪我哋譬如四五六七八号房噶嘛？咁跟住咧就你会见到四五六七八九号房、四五六七八九一零嗰啲房咧，就会有其他房嘅WiFi 咁啊嘛。咁其实全部应该都系房号嘅。如果见到啲咁异常嘅，或者点解又咁强嘅咧？咁真系值得怀疑啊！ 都唔一定嘅，因为你有阵时你开自己个手机做无线热点咧。 咁你可以有第啲名噶嘛？ 可以分享俾人。 但系佢而家就话咧，第啲名之余仲要长到咁样啦， 同埋个接收，哦，接收好劲 ，hotspot 都可以。 系啦，好啦，嗱，咁第三个咧，佢哋惊咩？就话死啦！我冲凉嘅时候咧，嗰块镜会唔会系双面噶？ 即系点会知双面啊？ 双面即系其实佢后出边嘅人咧望到入嚟噶。 吓，啊，谂到咁远啊！ 块镜咁样，佢哋有啲人系咁样噶。 你警察嗰啲咁样， 你记唔记得早阵子喺铜锣湾嗰间酒店俾人影到啊？系咪咁样啊？定系 我唔记得嗰个系咪用嗰块镜？ 嗰个唔系镜，嗰个系玻璃嚟啊！ 即 系 应该佢直接 佢讲紧厕所嘅镜， 厕所镜啊， 厕所镜 系啦。佢就惊咧，你嗰块镜咧，其实唔系单面而系双面嘅，会唔会同出边都睇到自己？咁咧，佢就话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咧。拿着手指出来 是 看有没有下气 他说拿着手指呢摆在那块镜上面好像督住他、哦、那你正常呢你督住一块镜如果你现在各位听众你身边有镜你可以试试督的、啊、那你不会见到个倒像呢就是你有另一只手指呢好像 ET 这样 ET 够好两只手指黐在一起的嘛他说如果呢是一块普通的镜的话呢你就应该呢在这个手指同埋你镜中嘅倒影之间咧，系会有一个小小嘅距离，系正常嘅。因为如果系单面镜嘅话，系、 okay, 啦、okay.。但佢话如果嗰块系双面镜嘅话咧， 会有涟漪泛起嘅咁。 唔系啊，佢话你 有影啊。 佢话你嘅指尖同埋镜中倒影中间系冇空隙嘅。 哦，呢个啲真系要专家先。 呢个真系要专家先知道。即系嗱，你可以自己试一次就系、是、咧，普通我哋而家你公司嗰块梳妆镜咩都咧，一掂咧，佢话你应该同镜中间咧有一段距离嘅，唔可以紧贴住嘅。但如果是双面镜的话你就可以完全跟它贴晒贴到实一实。他说如果你没有手指的话他最尾那个步骤就是说你自己准备一个镜 是 的你自己准备一个镜跟你那个怀疑的镜做对比呢他说、哦、正常块镜会光猛一点但是那块加了膜的镜就会暗淡一点、但如果他没有抹的话会不会都是一样的呢真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点、啊、这个去到首尔旅行就要小心了但想开心嘅话，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 冇错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转头我哋就会有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 有啲特别啲嘅版本系嘛？ 我哋今日想同你讲下茶餐厅嘅术语啊。 但玩法有少少唔同嘅，不过一样嘅做法就系你要打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而家打俾我哋啦。 首 Stupid Love 啊 ，Lady Gaga 嘅作品啊吓。我支咪飞起咗， 系啦，而你又选择唔开我支咪咁样咯。头先嗰个画面都几震撼噶， 系好震撼，好震撼。 1872388可以打俾我哋，一阵间12:30后同你哋玩猜猜我是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认为，政府提出禁止酒吧同食肆等卖酒嘅做法，无助对抗疫情。佢认为要切断传播链，应该杜绝人群聚集。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当局日内立法限制市民所有社交人数只能够限在2至6人，以4人最合适。因为本港以4人家庭较多，他指出大家忍痛不外出至少14日，否则如果情况再恶化，不排除要采取全日禁足的严苛方法。另外，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出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接替出年退休的马道立，汤家骅说他不认为张举能会比马道立更加保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呼吁，政府在今个周末之前必须推出一篮子戒严级别的措施，才能够堵断传播链，否则后果很严重，本港医疗体系将会失守。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过去两个星期的确诊宗数增加10倍，越来越多没有源头的本地个案，政府不应该再半桶水以及挤牙膏。他强调最重要是有效防止公众聚集，他以英国和德国做例子，要禁止一定数目人士聚集，再加其他措施配合执法和落实。立法会今日取消大会，另外召开会议集中处理临时拨款决议案，会议先讨论由民主派提出的终止待续议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仪祥在会前表示，民主派全面反对拨款是不负责任，认为如果在4月之前通过不到临时拨款，对香港整体包括防疫工作有影响，后果严重。民主派议员说，市民不满警暴问题，批评当局将拨款捆绑在一起。20国集团特别峰会听日以视像会议方式召开，讨论应对新型肺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在北京出席视像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亦都说总统普京会出席。峰会由20国集团轮任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主办，由沙特国王萨勒曼主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促请20国集团要以战时计划应对疫情，包括以数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措施协助受疫情影响下的企业、员工和家庭。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日间是相当温暖，星期五晚上至到星期六有雷雨，周末期间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43点，升479点，总成交金额8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65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1点，升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蚊，升9.8；阿里巴巴178.5，升4蚊；建设银行6.27，冇升跌；美团点评89.45，升3.95；中国平安75.5，系升2蚊；友邦保险67.1，升3.2。中国移动55.75跌8.5，小米集团10.26升2.6， 港交所228.8是升5元， FIE 南方恒指8.55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6，日元111.14，瑞士法郎0.98，澳元0.598，加元1.439，新西蘭元0.584，人民幣7.072，英磅對美元1.18，歐元對美元1.081。日經平均指數報19,101，升1,008，港金現價報14,910，升21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14.37，賣出1,615.87。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星期六有咩做好呢？ 我鍾意影靚相，不如行下山啦。 行山好多人喎，不如打機啦。我打機好蠢嘅，星期六啊，我會屋企煮下飯，掃下地咁就算㗎啦。 唉， 喂，不如咁啦，星期六又冇家去留喺屋企，不如就聽晒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電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樂、摩尼嘅尋上試認真做啦。 兩個鐘唔夠口，咪留喺屋企聽埋重溫囉。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根据2018年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数据显示，在被情报的21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者之中，大麻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吸毒者数目仲有上升添。而首次被情报吸毒者的毒龄中位数为4.7年，代表隐蔽吸毒的问题仍然持续。 香港戒毒会坳头青少年中心社工张正杰分享，话佢所接触嘅戒毒人士，有啲会因为吸食大麻而成日留喺屋企，变咗唔中意同外界接触，脱离原本嘅社交圈子。 系啊，佢仲话吸食大麻之后会令人脾气变得暴躁，容易同人起争执，严重影响社交生活。 好多机构都会透过网络去接触隐蔽吸毒者，为佢哋举办唔同嘅兴趣班，等佢哋培养一啲健康嘅兴趣，重建社交同埋家庭生活。 要远离毒品有好多办法嘅，可以找社工帮手，又或者可以打24小时禁毒热线186186。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翻嚟得得得啦，系啊，我哋嘅丰收发围啦。今日咧，我哋呢个玩法咧又少少改咗嘅。 系， 平时我哋就咧每个主持都会问问题啦，咁啊等啲听众打嚟咧就想拣答边一个嘅题目。今日咧，我哋就一个大魔王，两个英雄好汉。 系啦，大魔王，我谂呢个角色都非你莫属啊，曾志豪。 边个叫我做星星王啊？ 系啦，豪姐咧就会负责出题目嘅。我同阿恬会做啲乜嘢咧？就会连埋啊，我哋嘅听众，即系你打咗电话接通咗之后咧，我哋三个一齐估，帮我哋位听众咧得到份我哋嘅纪念品嘅。 系啊，你当今日特别版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咧系同咩主题有关啊？ 茶餐厅嘅食鱼， 系啦，咁所以希望大家打嚟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谂下，嗯，你饮过咁多杯嘅热奶茶，会唔会都知道里边当中一啲巧妙咧吓？ 究竟系咪帮你落单嗰个哥仔点同你落单咧？ 系啊， 嗱，我头先咧可以同大家讲嘅，报完新闻之后咧，我对家嗰个大魔王咧，非常有自信， 阴阴嘴笑， 哇，原来咁多嘅，哇，呢个好难， 真系好难啊，离晒谱，我哋不如就听下啲听众招唔招架到先，好，第一位听众你边个？Rocky 你好 ，Hello Rocky，Rocky， 系啊，你好啊，喂，你多唔多去茶餐厅？ 乜嘢话定住？ 多唔多去茶餐厅啊？ 哦，好多时都去， 好多时都去。你觉得你熟唔熟里边啲暗号啊、术语嗰啲啊？ 熟熟地啦， 熟熟地。哎呀，死咯！我惊一阵遇到个老前辈咧，一下就俾佢 KO 咗。 佢笑得头先嗰个系佢笑定阿田笑啊？ 佢嚟，阿田笑， 阿田笑，你笑得好有信心喎、啊。 哎，咁唔好啦，我一嚟就对住你，我出绝招先。 好， 因为咧喺呢个术语里边咧有啲初中级啊高低分嘅、啊，我嚟个高级版先。 好好好 ，Rocky， 我俾面你高级版。 好， 请问你茶餐厅里边啊，如果你嗌呢一个打坏。 吓、 啊，即系咩嚟嘅咧？ 曾志豪，曾志豪阿哥， 即系你弱啦。 打位系咩嚟嘅？ 打位系咩嚟？问下 Rocky 先我哋。 Rocky， 打位啊，真系唔知道，未听过。 好彩啫，好啊，估下估下。 我觉得俾啲 tips， 跟住我同阿田咧又尝试下估下。 Okay， 首先打位咧就真系头先你哋讲咧，打位后生过打位，系呢个意思嚟嘅。OK， 佢系一样，佢系一样。飲品嚟嘅， 哦，飲嘅， 飲嘅，都係好流行、好出名嘅，即係唔係話好偏門嗰啲咁嘅嘢嚟嘅。 打壞係咪凍飲嚟嘅咧？ 係咪有凍？乜乜冰？ 逐個答，逐個逐個嚟。 唔一定係凍飲， 唔、哦、一定係凍飲。答埋你嗰個就一定冇，唔係冰啦，冰一定係凍噶嘛。 唔使唔使，三個字， 好三個 字。Rocky 你都可以問問題。 但係要咁樣講，所謂三個字咧，佢全寫係三個字。但是你平时如果你就咁嗌呢 通常都是两个字。 就会嗌两个字。 哦、OK， 好。 是啦一定是咁样嘅。飲品嚟嘅。 有冇问题你想问一下 是啦。 冻咖啡 唔係。 OK， 你可以问问题豪仔会答你嘅。 是啦你可以问一下我问题 嘅。究竟茶餐厅属于打坏系咩呢 嗱佢呢我俾个 tips 你呢佢系食一个食一个意思再转落一个音度㗎啦。打坏呢一个人点样会打坏嘅， 你咯，你咪打坏咯。 系啊，佢要发生啲咩事先会打坏啊？你会觉得 冷咗啊？我都觉咁 多系。好似阿田话斋，点解你觉得豪仔就系打坏？因为我经常都会有啲嘢发生噶嘛。 你病啊痛啊， 轮尽咧，仲有咧，仲有咧， 轮尽。 咪啲衰啊，啲衰格咯。 病啊，仲有咧，即系嗰个方向咧。 迟到啊。 嗰个方向得啦，唔使第二个方向。 O K， 即系同身体有关嘅， 同身体有关嘅，同身体有关嘅。 Rocky， 可以问问 同身体。同身体我再俾个 tips 咧，同身体嘅孱弱系有关系嘅， 系 孱弱有关系嘅。如果一个人成日孱弱咧，佢就会好容易就会，哎呀，哎呀，我又，哎呀， 系啊，你个打位啊，咁样啦，系啦， 唔系你就会乜嘢，咩话？ 咬柴， 痛， 痛系啦，痛咬柴，我哋叫呢啲叫咩咧？ 痛咬柴呢两个都系方向嚟， 都系方向嚟嘅。 咁但系问题，嗰杯嘢饮边？ 系啊，我明啊， 你向住嗰个方向，即系可能啲鞋音噶嘛， 鞋音嚟嘅。点解你会痛啊？就是、因为你有啲咩发生咗，你先会痛啊？ 伤咗？ 系系系啦，冇错冇错。 哦，仲行伤？ 行人伤。 杏仁霜是叫打坏 你知唔知点解咧？嗱，有得解喎，原来。 喂，但我觉得劲喎，系 Rocky 答到，俾啲掌声 Rocky 先。 嗱，你知唔知佢个推论系点样噶？佢话嗱，打坏咧，即系话一个人咧就好弱啦。咁点解你会弱呢因为就话佢成日咧有啲暗中受咗伤，或者暗暗受咗伤。可能你都唔知嘅，即暗伤，咁所以咧佢就暗伤，暗伤就变咗杏伤，咁就系杏仁伤啦。 Rocky， 点解你会谂到嘅？呢个好难，但你谂到喎，点解你会谂到嘅？ 因为你 tips 好咯， 我好啊， 你好 嘅 Rocky 啊，你 tips 好啦。 但系 Rocky 系咪你咁大都未听过呢个术语啊？ 真系未听过， 我真系怀疑咧，呢啲唔知会唔会失传咗噶？ 60年代嗰啲 系啊， 你头先阿豪仔咧解释翻出嚟嘅时候咧，我都系长知识噶， 长知识。但系你咁唔敢 想我， 你今晚落茶餐厅，你咁唔敢同佢？诶，唔该俾我打坏啊！ 系啊， 你咪有一个 打坏，我要打坏啊！ 系啊， 我怀疑真系你话新一代咧，如果你话廿零岁做茶餐厅，佢点会唔会识呢个啩？ 我成世仔未试过 order 冻杏霜，而家好想我， 好想热杏霜都得噶，冇问题噶，真系。 系啊， 喂，多谢你 ，Rocky。 Okay， 纪念品咧，即系会有同事联络翻你啊，会寄翻俾你嘅。 拜拜， 拜拜 ，Rocky。 所以各位听众，你听到啦，我哋出嗰啲题目咧，如果最深咧，系深到我谂真系六七十年代就最流行嘅。 究竟而家有冇咧？喂，大家啲听众们， 仲有冇人会咁样嗌噶？ 即系熟茶餐厅嘅文化，或者你喺嗰度工作嘅话咧，呢、這个我真系讲错咗叫咩话？嗰、這个叫咩啊？ 打坏啊！ 我真系讲错粗口添。 哇！你冷静啲，你冷静啲啫。 都系嗰啲坏人嘅说话，打坏 就唔系打靶啊， 系 啦， 就代表东行商， 因为就话佢暗商个人。 仲有冇人系用紧嘅咧？话俾我哋知啊！ 好，第一个听众你系边个？ 啊，猪猪。 猪猪。 Hello，Hello， 猪猪你好。哎呀，猪猪啊，你把声咁后生，你可能都系琴日先至啱啱十八岁。 我真系唔识打坏，你俾啲钱俾我啊！ 你要俾啲钱啲啊！ 你头先系讲紧你唔识动恨伤，定系你唔识豪仔呢个打坏 啊？咁样，咁样啊？ 唔怕大家都唔识，但我哋学到嘢啊嘛。 试下啦，好嚟。OK， 咁我今次呢个咧就系食物嚟嘅。 好， 夏威夷。 夏威夷 呢个俗语就叫做夏威夷，系、okay、一个食物嚟嘅，好常见，一定会好多人都食噶啦。下午茶餐咧必备噶。 我想讲系西多士，我唔知点解，不过 阿祖咧 系咪？我估 西多咯， 西多点解咧？ 西多好，阿猪猪嚟讲先，点解咧？ 我记得好似之前节目好似讲过嘅、啊，不过咧、啊、我唔记得点解。 OK。早系咪咧？ 我谂到两个方向，我唔识嘅。我谂到唔知，我谂到奶油多，可能系因为我自己中意食嘅。我成日都食，你话成日 你冇啊？听到夏威夷 呢个唔系奶酱奶油啊？ 我中意食奶油多，我唔系食奶酱多嘛。因为、 okay？ 另外咧，我系谂起奶油猪嘅，因 为 我都系中意食。 咁、哦、关夏威夷咩事咧？ 唔知啊， 夏威 B B 咪猪猪咁样咯？ 系咪啊？系咁样，夏威 B B 到我哋而家先叫啫嘛。以前已经咁叫噶啦，原来 我即叫咗好耐， 叫咗好耐噶啦。 哦，咁啱 咁，我估阿田嗰个啱， 系西多士，点解啊？ 系啦，猪猪好嘢，我哋帮你答到啊，我哋成功。 但猪猪知唔知点解叫西多士啊？ 你再讲多次啊！你好似讲过嘅。 好，我哋未讲过嘅，不过唔紧要，你可能喺第啲地方听过，因为佢话咧，原来夏威夷咧曾经同呢个粤剧嘅明星咧阿林娇叔啊，就拍过拖， 系啊。 咁你话关西多士咩事咧？他说因为你吃西多士的时候你要淋啲糖胶落去。 我点会知点解呀大佬啊真係。 所以淋啲糖胶落去淋糖胶淋糖胶就变咗淋胶。啲、哦、人就会觉得係囉吃西多士就要淋胶㗎啦。咁呢个咪就係夏威夷。 哦， 一定系六十，一定系六七十年代流行噶啦，因为即起码我哋而家已经唔记得佢同阿林娇叔有恋情呢件事噶啦嘛。 可能系应该九， 我唔知咩年代噶啦，应该 嗰啲，因为嗰阵时夏威夷先系最红噶嘛。 但佢同阿林娇叔拍拖， 同埋嗰阵时系俾人哋讲翻出嚟噶嘛，呢一单佢哋嘅可能系陈年嘅恋情， 喺佢近排 有 讲。 哦，好啦，我哋下次有机会问下夏威夷先，真系。OK， 喂，多谢晒你电话 ，thank you， 恭喜猪猪。 哇，系咪开始有啲觉得咧？佢啲典故原来都有啲，即系有解得通噶喎。 好危险，我成觉得咧， 好解得通 啊！我唔知点解。 好，继续听听众咧，边个？ 第三个有阿伟啊， 阿伟 系你好啊，我就阿伟啊，风骚派人好。 你好啊，阿伟，你又咁后生，你会唔会又系未去过旧式茶餐厅噶？ 希望唔会好难啦，都食过下嘅。 都食过下 嘅。我劲想接到啊，麻烦听电话嗰啲朋友帮我哋睇下啲同事，如果接到一个咧，佢做茶餐厅嘅， 咁我就输晒啊！ 唔系输晒，可能佢都唔知噶。 系啊，OK， 好啦，嗱呢个劲啊，呢个。 好好好。 嗱，你去茶餐厅， 系 嗌完嘢食之后，你就话啊，唔该俾个败家仔我。 嗌完嘢食先至俾个败家仔， 唔系其实冇所谓嘅，不过你可以 order 嗰阵时， 败家仔啊， 败家仔，埋面就系败家仔， 食物嚟噶， 饮品嚟嘅， 饮 品嚟嘅系啦， 败家仔会倒晒啲水去，倒晒啲钱嘅， 热冻都冇所谓嘅，热冻都冇所谓嘅。 肯定系特饮，系咪特饮嚟噶？ 唔系特饮嚟嘅，好普通嘅，好普通嘅。 同奶有冇关系嘅？ 同奶冇关系嘅。 点解要同奶有关 系 啦？ 你头先又奶又多，又奶又猪，而家又同奶又关。 我喺度谂紧咧，败家仔就倒晒啲钱啊嘛，即系会唔会同嗰啲咩飞沙走奶啊嗰啲有关系？ 你就要再头先，你呢个方向系好啱嘅。 所以问问题系啱， 佢呢 个 方向 你都可以问 嘅，但你要再将个方向咧古代化啲。 古代化啲，我即刻 系咪冻柠水啊？ 唔系， 系啦，我即刻估唔到一古代化。 唔系，因为头先你讲紧咧，你话败家仔系做咩啊？ 败家晒使晒啲钱， 系啦，咁但系你要古代啲，咁如果古代嘅败家仔 使晒啲银两， 仲会咧 使晒啲银两， 古代嘅败家仔 攞阿妈去卖， 而家都得嘅，落落搵阿妈去卖都得啊，而家 古代嗰啲败家仔， 即系如果佢冇钱，佢除咗赌晒啲银两之外，仲会做咩嘅咧？ 咪卖埋佢啲妹仔啊， 仲有咧， 啊，仲要卖埋家当啊， 哎呀，家当仲有啲咩咧？佢个佢屋企会有啲咩噶？ 家当咪就有啊祖先咯， 祖。仲有咧， 祖先好难攞去 嗰啲 咧， 古董古董， 仲有啲值钱啲，有大户人家通常会点样噶？ 古董， 仲会有啲咩噶？ 喂，古董应该唔系啊， 唔系古董，唔系古董。 大户人家仲有好多嘢。 你话话俾人听，你好有钱咧，就哇，你嘅咁大片 农田， 土地， 系啦系啦，吓，咁会点啊？ 有啲有啲有啲食物定饮品都唔见 咗， 饮品。 大家就系安华田， 系冇错，但系点解？点解？ 我系咪安华田？ 系安华田，系 安华田，你 败家仔安华田，但系点解咧？ 破坏晒啲田地， 破坏晒啲田地，咁同诶饮安华田有咩关系咧？ 哦，屙晒啲，屙咗落去嗰啲田嗰度嘛，系咪先？咁咪整弯晒嗰笪田地，咁咪咪冇得种嘢咯。 嗱， 咁咪败家咯。 唔系佢咁样嘅，其实你估啱咗个田就好叻噶啦，因为咧佢话咧诶茶餐厅咧落单咧就会写简写啊嘛。佢话咧如果咧你喺张台度 order 话唔该一个阿华田，佢话佢写出嚟咧柜面写咩就会写卖卖出个卖，跟住直接写个田字。 吓， 咁佢就话啦卖田卖田，佢哋就话诶、哎、以前啲败家仔赌晒一次咪卖田出去咯， 哦、 田都卖出去啦。所以佢就会将呢一个麦田咧，将佢变成系阿华田。 佢走咗400公里咁样再翻嚟， 咁就好难啊！ 所以个答案就系阿华 田啦。 四阿维，我哋就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晒。 系啊，好啦，恭喜你，真系， 系 劲唔劲啊？ 劲 啊！劲啊！劲啊！ 我觉得我都好开心啊！我睇到我听都觉得好 high 啊！ 我都觉得 high 啊！ 直情觉得好似去完太空又环游嗰个地球一周翻嚟， 好难啊！真系嗱，休息翻嚟继续第二 round 啦！欢迎你1872388，我哋讲茶餐厅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相识十年，终于日光下相见。 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永远，神一早给好写你我生命线，日光。心播出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今天。 超峰龙狮跑嘅 Sunny 第一次对唱，兼一齐创作歌词。两位用光做主题，写出城市人不同岗位或者喺人生不同阶段同光之间嘅关系。作曲梁超峰，填词梁超峰、陈士新，编曲柯新峰、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 爱的痛的都慢。重叠已失去的，不用再计算。 上方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梁超峰、陈士新、日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茶餐厅术语篇啊！电话旁边呢个系 啊，猜猜我是谁？有 Sam，Sam Hello，Sam 哥， 主持你好， 有乜有冇信心啊？ Hello, 茶餐厅熟唔熟？ 我咪好开心啊！我系上个礼拜打嚟咧，喂过阿 Sam 啊！ 哦，系咩？ 系啊， 系啊， 系啊！我今日因为上次我想讲咧，我听你哋个节目好多年噶，从来未打通过。上个礼拜我心跳咗出嚟， 哦， 打通咗但系讲唔到嘢。 哦，唔紧要，唔紧要，好啦。 所以我哋就玩唔到，因为我哋接唔到 background 停，唔怕，我哋重新 reconnect 啦。我哋 好好嗱，俾个你要浅啲定深啲啊？ 浅啲啦，我虽然廿年前做过茶餐厅，但系呢啲问题真系未听过。 喂， 你廿年前做茶餐厅就要考下你啦。 头先嗰个咩败 家 仔啊，敗家 仔你都未听过， 打坏嗰啲你冇听过呢啲术语。 因为我哋做室内厨房咧，楼面啲嘢其实唔好。 哦，咁又系喎。 喂，咁你哋喺厨房里边有冇一啲术语又可以同我哋分享翻嘅先咧？即仲记得嘅廿年前， 都已经好廿年前，真系已经唔记得咗。 唔紧要，唔紧要， 考下你即刻 send 我哋啦。 俾个易啲你啦，呢个真系好易啊，呢个真系好易，呢个真系好易。 制水。 嗱，我哋制水唔问住问题。阿 Sam 哥，你可以问问题，发挥下。记住我 系饮嘅食物嚟嘅， 食物嚟嘅， 食物嚟嘅。 俾个 t i 喺你厨房镬气要好够嘅， 制水叫 制水， 系伊面， 唔系 食物嚟嘅， 食嘅系啦，一碟碟嘅。 炒的要是不是 是的 OK 是的， 即是它的名字叫制水， 是的，那个术语叫制水。 我即刻在想跟 Sam 哥，我即刻在 想 就是 四个字的，全名四个字的， 即应该是没有水分的，要炒豆才是为之靓的， 是的， 炒东西啦， 是的， 扬州炒饭， 不是，你要跟个水字很有关系的， 哦 OK， 有什么有水的，我们会炒的食物里面。Sam 哥，你厨房 湿炒牛河 干烧意面系咪唔啱啊？干烧意面， 你中咗第一个字， 干字。 干炒牛河头先，我做咩唔？ 桂花田就答啱晒四个字， 恭喜，系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哎呀，因为好快答啱。 因为你头先系答扬州炒饭定系咩？你唔系答干炒牛河？ 唔系，佢后来讲咗啊，有啊有啊。因为嗱，好明显啊嘛，干炒牛河即系咧，嗰啲河系干咗啊， 系 干河咪即系制水咯。咁所以咧，原来当日嘅茶餐厅咧，曾经就用制水咧，就去代表咧干炒牛河。 我好有流上山水系啊，嗰个年代嘅感觉啊！ 你真系问你化味啊，冇一个字咧系同食物有关噶。 但系呢个系咪冇听过？你做厨房都冇听过啊？ 冇啊，从来冇听过。 制水， 因为我哋嗰啲我相信你哋而家识嗰啲术语咧，真系八十年后嗰啲都唔识嘅，应该系要六七十年代。 系啊，我谂啊，真系好上一代嘅，有啲真系。 叔 父辈啊，真系系啊，好啦， 真系长知识。 系啊 ，OK， 好啦， 得再打电话嚟同我哋玩啊 ，Sam 咁。 好啦， 拜 拜， 拜 拜，拜拜。 好，跟住阿 May， 阿 May， 喂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系啊，阿 May 咁，使唔使出个再浅啲噶？ 好啊， 再浅啲， 嚟啊， 好啊，呢个真系好浅。唔该一个靓女啊， 靓女我识，所以我唔帮你住。 系啊，呢个好易啊。 系啊， 唔系啊，唔，我哋等阿 May。 阿 May 啊，靓仔系饭，靓女系咪粥嚟噶？ 冇错， 恭喜恭喜阿 May。 你拣翻嚟去边 噶？唔紧要啦， 唔紧要嘅。阿 May， 大家答啱咗嘅话，跟住咪可以听到两个电话咯。 既然阿 May 你答啱咗，你想唔想挑战多一个啊？ 唔使啊，咁样。因为有听众好排 紧队，好啦好啦，多谢你阿妹，系啊，一估就中咗啦，冇错，靓仔就白饭，靓女就白粥。 但我想讲唔系，因为我哋琴日做准备嗰阵时咧，我有见过呢一个问题咧，我系答唔到嘅都。 不过佢个推论就好易，头先阿妹都话饭就系靓仔， 更加抵送呢个纪念品俾阿妹啊，去推论到啊嘛，仲要系咪先？ 系啊，咁好啦，嗱，我哋而家下一个听众啦，下一个听众叫做 系啊，有阿霍小姐 ，Hello， 霍小姐。 OK， 霍小姐就有联络中嘅，希望佢尽快听到呢个电话。 OK OK， 嗱，即刻有啊吓，你等等，唔 好 等 住。好，嚟，嚟，嚟 ，Hello， 猜猜我是谁 ？Hello， 霍小姐， 系， 系你好啊，风吹白云啊，好，嗱，我哋而家又出呢个， 删细声啲个收音机先啊，唔该晒霍小姐， 系，唔该。 OK， 好啦，嗱，我哋而家讲咧就系呢一个，系啊，哇， 越删越大声啊，好，而家听得清楚啦 ，OK， 问题就系， 好啦，好，问题就咁样嘅，好易啦，呢个真系咩叫做？打烂啊！ 沙盘问笃笃， 打烂， 打烂 呢个就而家都仲用紧嘅，呢个我都几有信心，而家啲茶餐厅都会用呢句嘅，打烂系啦。 唔系滚水蛋系咪啊？ 咩话？ 系咪滚水蛋啊？ 唔系滚水蛋， 嘢食定嘢饮嚟噶？ 嘢食嚟嘅，嘢食嚟嘅， 嘢食嚟嘅，几多只字啊？ 两个字嘅啫。 系咪乜炒蛋啊？ 唔系， 炒蛋 唔系，唔系。 两个 有冇贴纸啊？ 佢。嗱，佢打爛一啲嘢咧，先能夠做到嗰樣即係嗰個食物出嚟嘅。 係咯，所以咪雞蛋要打爛咯。 咁雞蛋要打爛，擺咩地方用咧？ 炒飯。 阿梁小姐係嘛？ 唔 係，阿咪 sorry， 阿咪， 阿 咪， 阿咪霍小姐， 霍小姐，你信唔信啊？桂花田？ 信啊，信啊。 信點解係炒飯？ 啲飯炒咗之後就散曬咯。 唔系，我估叫打烂啊嘛，系咪？因为要打烂只蛋落去炒饭， 冇错啦。打烂只蛋再落去炒饭，所以炒翻就叫做打烂咁样。 系啊， 系啦。而家我真系仲听过人用嘅，佢哋话系啊，一个打烂咁样， 打烂 系啦，会有嘅，会有嘅。多谢你霍小姐吓。 咁如果我全名嗰啲咧，譬如我叫个五香肉丁炒饭，咁系咪叫一个五香肉丁打烂咁样？或者打烂个五香肉丁咁啊？ 五香肉丁噶，丁打烂啊？ 打烂啲丁 啊？哇！打烂啲钉啊！ 唔系用钉打烂啊嘛， 咁样啊，真系。喂，不如我哋自己玩咗佢啊！ 好，你系啦，如果你参与啊， 系啊。如果你去到茶餐厅咧，你话喂，唔该，俾两个女人我。 吓！ 哇，咁巴闭。 两个女人， 跟住佢就会话得唔得噶？你梗系得啦，睇衰我哋啊！ 你靓定唔靓嘅先？嗰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咯， 要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 我估黄耀祖估，我估系黎汤。 你话黎汤唔系？ 哎呀，唔 你两个佢问你得唔得啊？仲要系 系啊？有啲人话 两个女人加底 唔系？ 又唔系啊？ 我俾多个 tips 你，一定中噶啦吓！两个女人得唔得啊？你哋要揸车喎。 啤酒 走 边一只？ 啊，蓝色嗰个妹妹。 原来佢有个咁样嘅顺序，两个女人系蓝色嗰个妹妹。咁如果咧，大清咧就系个岛好青嗰个咯。 青 B B。 大力咧就系 新大力啊，大 家唔系起身好大力。 哦， 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我系要大妹咧？ 大妹，即系我， 即系头先大樽蓝色个妹妹咯。 哦，呢个见啦， 拜拜。